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有骤雨。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位于菲律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7度、东经120.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吕宋，移向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7至8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128点，跌1,8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02点，跌1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83，瑞士法郎0.946，加元1.363，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兑美元1.13，澳元兑美元0.685，新西兰元兑美元0.64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15美元，卖出1,72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啊，各位听众， 朝早嘅6:08吓，咁啊，而家留开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一翻到嚟都已经见到啊，哇哇，都维持咗成晚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啦，继续咧就系生效陪伴住我哋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咁而家你话朝头早啊，朝头早都唔系话特别。好熱啫咁樣，係啊，因為太陽伯伯都仲未正式開工，咁但係轉頭咧，而家大家都見到出邊啲藍天嘅部分咧，其實都幾多嘅。頭先出去望過，藍天部分又多啦，都有雲嘅，咁啊太陽伯伯咧都幾大機會會成日直接咧就將佢能量熱能咧啊射落嚟呢個大地上邊，咁所以咧轉頭估計即係經過。石屎累積埋喺熱力之後咧，都相當熱啦嚇，所以都提醒住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繼續生效嘅。大致天晴咁，但係早上局部地區咧都會有驟雨，咁啊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咧都會去到34度，咁尋日都已經見到有部分地區咧，新界北部都去到35度添啊嚇。咁啊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以及都係酷熱嘅。咁啊，星期日啊，天气咧就会转坏啦，风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骤雨。咁啊，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都系有骤雨噶。嗱，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乐陪住你哋。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其实人咧好惊一样嘢，人好惊寂寞，人好惊得翻一个人。因为说穿了，其实我哋都是一班群体的动物，我哋需要就互相依赖、互相依靠、互相鼓励。如果下下都是得自己一个咧，其实就都几辛苦，会有一种很寂寞的感觉。纵然你而家觉得好像冇人同你同行，你都千祈不要怕孤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咧，肯定是有一个人正在努力走向。你的身边，在他走向你的身边之前，你仍然需要加倍努力。可能这个时候你会有些寂寞的感觉，不过不紧要，你是有希望的。 孤单的人孤单一个，感觉不到夜美好，而远我去的令我心烦躁，这个世界不好，令你令我都苦恼，美梦完了，这是还有爱慕。孤单的人孤单一个，失去感觉是最好，何以再见总而夜起烦，在你梦中轻鼓舞，我像迷失，不懂你预告。一是情不能明，谁知道得不到那些是最好。一是情不能停，许多一生一世等不到，像某些孤单的人孤单一个，等这感觉是最好，而你我与他在世间无数，过去永远都好，又等另一些苦恼，这是人生终于会遇到。一生一 这感觉是最好。而你我与他在世间无数，过去永远都好，又等另一些苦恼，这次人生终于会遇到。 孤单一个，孤单一个，等这感觉是最好。你我与他在世间无数， 过去永远都好，又等另一些苦恼，这是人生终于会遇到。莫再悲，这个世界不好，仲有许多不知道，你愿付出得不到回报。 嚟到朝早六点十四分嘅时间，佢系黎明，孤单的人，孤单的我。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又可以喺度揭啊，揭下神光百科入面到底有啲乜嘢先。我记得呢寻日呢就讲过鲨鱼㗎，咁话到呢其实喺科学家即係確認咗呢鲨鱼同埋佢相关嘅品种啊，咁直至到目前为止呢都超过1000种㗎啦。单单係鲨鱼呢就已经有超过400种。咁喺入面啊，即係叫做好少嘅品种呢，其实係曾经有过襲击人类嘅纪录㗎。咁虽然係咁啊，鲨鱼呢都係被视作呢就係、叫做危险嘅动物嚟嘅，咁大家尽可能呢就唔好成日接近佢啦。人类为咗鲨鱼呢，就鲨鱼嗰个鳍啊，即係鱼刺啦，咁每一年呢就殺数以千万计嘅鲨鱼。咁鲨鱼嘅肉呢喺全球啊原来都广受欢迎㗎喎。事实上好多鲨鱼嘅死其实亦都呢就係、可能是捕獲啦，又或者是遭到人類的關係而死亡的。鯊魚其實本身是長壽的動物來的，它們繁殖呢都挺慢的，容易受到就是漁業的壓力，有效管制措施就少之有少，不符合可持續方式的捕魚方法其實都是對鯊魚構成嚴重的威脅的。部分鯊魚其實已經就成為了瀕危的類別，這一樣大家都要特別留意著。好啦，咁喺香港啊，其实亦都系全球咧鱼刺嘅最大消费地方之一嚟嘅。咁啊，对于全球过度捕杀呢一个鲨鱼咧，实在系责无旁贷。咁啊，大家有阵时咧，即系供应供求嘅问题啦。我哋唔去选择食嘅，咁可能咧的直觉咧系可以帮助到咧，就系啲商人就觉得，佢都冇利用价值啦，不如就唔好再捕杀佢哋啦，系咪？如果唔系咧，都系嘥心机挨眼瞓。咁其实咧喺鲨鱼上面咧，我哋都有好多嘅叫做应该咧更加学识嘅地方嘅。例如世界上最大嘅鲨鱼，你又认为系边一种咧？原来鲸鲨咧就系世界上最大嘅鲨鱼，咁可以咧就系长度接近咧就20尺公尺长嘅。咁例如喺台湾方面啦，鲸鲨有第二个名叫做咧就系豆腐鲨。因为数量稀少，其实在2008年的时间已经是禁止捕捉的了。好了，这些人会问，虽然刚才就讲过了，很多的鲨鱼呢他们都没有一些襲击人类的叫做纪录的，但是大白鲨又不同了吧。大白鲨戏都看过很多套了，是不是？大白鲨是不是真的喜欢吃人的呢？其实人在海里面浸亲的几率是比鲨鱼攻击的132倍。咁研究指出，2013年呢就有1亿条嘅鲨鱼死于呢就係过度嘅捕捞。喺海洋入面其实呢要搵食物绝对呢就係非常之艰难嘅。冇可能呢就每一日食足三餐，好似我哋大部分人咁样啦，係咪？大白鲨呢鍾意食呢就係含有一啲叫做丰富脂肪嘅食物，例如呢就係海豹同埋海狮。其实佢呢就唔係諗住特登襲击人类嘅。咁佢见到纯粹只不过係见到有有猎物咁样，都唔理係海豹、海狮定係人类。总之呢就对佢嚟讲呢有血嘅味道啦，亦都呢就係脂肪丰富嘅生物呢，咁佢呢亦都会尝试呢就係去到捕獲咁样嘅。好啦， 鲨鱼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个世界，出现在这个地球呢？科学家保守估计，鲨鱼出现在地球都已经超过4亿年了，比恐龙其实还要早出现2亿年。鲨鱼呢，其实真的成日都说了，喜欢它呢，有些人就觉得它真的是一种很漂亮的，好像艺术品一样，觉得它线条各样东西都是很漂亮的。不过呢，鲨鱼也有，鲨鱼亦都有佢哋自己好多唔同嘅历史喺入边嘅，有时间咧，又再同大家一齐研究一下。嗱，鲨鱼点解叫鲨鱼呢？其实鲨鱼嘅表面上面嘅鳞片啊，摸起上嚟咧就有啲好似沙嘅感觉，并唔系我哋想象之中好似哇好滑溜、哦，所以咧先至叫做鲨鱼。后来嘅写法咧，中文上面啊，亦都咧就系会加埋一个下低有个鱼字，即系上面系沙，下面系鱼。其实咧，珊瑚礁啊，亦都咧就系供养咗好多鱼类嘅海洋环境嚟噶。科学家发现啊，当鲨鱼喺珊瑚礁系统消失之后啦，帮助繁衍珊瑚礁嘅健康鱼群咧，亦都咧就系减少咗好多噶。喺呢啲叫做珊瑚重生嘅生长能力下降，因此鲨鱼亦都可能咧就扮演咗啊叫做珊瑚礁嘅保护角色噶。嗱，鲨鱼繁殖同埋成长相当缓慢啊，需要5-10年时间先至可以成长到去成年嘅阶段嘅，然后咧先至有机会咧继续繁衍下一代。一旦过度捕获嘅话啦，想恢复鲨鱼嘅族群嘅数量咧，其实都系好难嘅一件事嚟噶吓。 最爱的，无害怕，真爱永远不死。必将再与你一起，恋爱十万个世纪，最爱的如若你敢孤单和伤悲，请把你两眼关起，准我在思海里飞，求明白这帮人是为你赴刀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退，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必就回来回他热恋的恋人，情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无害怕，真爱永远都真，知否爱你有多深，海也未及这么深，这一生和下世都盼有缘与份，可否再听你声音，可在互相的抱紧，求明白这个人是为你赴刀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去，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敢去到火海的人，必再回来为他热恋的恋人，情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求明白这个人是为你赴刀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去，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敢去到火海的人，必再回来为他热恋的恋人，情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 烈拥吻。 郑伊健嘅歌曲《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出面继续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继续生效。各位听众，早晨啦！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有一啲嘅叫做展览咧，免费嘅，咁啊都几得意啊吓，可以咧就俾大家睇下有冇机会去望一望。其中一个咧就系花生漫画全球艺术家联盟展览，咁啊位于咧就系尖沙咀河内道，咁啊有一个商场嘅 B2 层，咁啊费用当然系免费噶啦。我哋话到咧就系全球第一个咧花生漫画全球艺术家联盟期间限定啊，咁啊用一个咧就展览嘅形式。啊！亦都有一啲同藝術家對談啊，有音樂啊、電影等等嘅文化活動 ，pop art 啊工作坊，會由咧就係1950年代啊經典面世嘅由七十年代開始 hit 嘅，例如係Snoopy 啊呢啲嘅花生漫畫啦，亦都咧有機會可以欣賞到呢一類型嘅作品嘅。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咧，都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其次的就是另外一个在屯门，都是屯门大型商场里面费用全面的，就是那些积木玩具积木的展览，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区，例如是什么娱乐放映区、走进真实世界，还有一些就是地道的香港的积木系列，又有一些就是叫做童年回忆系列，还有一个叫做经典机械人列阵，咁啊，都系由积木咧去到砌出啊，好多唔同嘅场景喺度嘅。咁啊，我自己望过啲图片咧，啊都几吸引。如果中意积木嘅你咧，咁啊不妨喺呢段时间啊，礼拜六日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咯，系咪？开始咗噶啦，咁啊今日就系6月12日啦。佢哋由上个星期开始，去到咧就系28日嘅。 情书乃静美了，后来糖也没了，就开始习惯喝黑咖啡了。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先是沉默长了，后来吻也停了，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下一秒钟是我不想听的，我们的关系 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的多像家，下一秒钟 半钟新闻简报之前啊，揾你一首歌曲，陈奕迅《寂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琼星报道新闻。消息指，沥源村六泉楼再多一名居民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是六泉楼首名女确诊者丈夫的家姐，在葵涌嘉里物流货仓翻工，她早前被送往骏阳村检疫中心。六泉楼首名确诊的34岁女病人和丈夫以及丈夫的家姐同住一个单位，56岁的丈夫其后确诊。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泽说，新型肺炎第二波疫情不一定爆发，但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斯佩兰泽在国会下议院说，意大利目前一系列疫情数据令人鼓舞，但疫情仍然未结束，病毒仍在传播。他又说，意大利联同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国的卫生部长共同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在研发疫苗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确保疫苗面世之后，欧洲所有国家都能够享用，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斯佩兰泽形容疫情是噩梦，意大利必须谨记从灾难中吸取教训，改革全国卫生体系，增加投放资源。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形容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当地撤退，因为新增入院人数和住院人数都呈下降趋势。夏国贤在每日疫情记者会上说，数据显示抗疫有良好进展，但强调很明显地仍然有更多事情要做。至于上月底启动的病毒检测及追踪系统，夏国贤形容是雷达，他认为有效监察病毒的传播情况，对于决定几时放宽限制措施至关重要，又说遵守系统的追踪结果是公民责任。索尼开展新一代游戏主机 PS5 的发布活动，首发游戏包括一款全新蜘蛛侠游戏，故事内容以前年票房布置的动画电影《蜘蛛侠跳入蜘蛛宇宙》为蓝本。报道说，相比已经发售七年的现役主机 PS4,PS5 提供更加优质的视觉效果，硬碟效能显著提升，大幅减少读取游戏进度的时间。索尼暂定在今年稍后将 PS5 推出市场，主要竞争对手是微软暂定今年底推出的 Xbox 新一代主机。不过市场预期两间公司推出新主机的计划，以及新主机推出之后的市场需求，可能受全球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有骤雨。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 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头早啦，6:35啊，早上时间6:35嘅晨光第一线，继续啊，扭开心机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吓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不过早上咧都提提大家啦，嗱，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虽然话就话而家朝头早啦，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其实都成晚嘅时段啊陪伴住我哋嘅。咁啊，大家今日啊要记住啦，唔好热亲啊吓。各位听众，早晨啦、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睇下啲道路嘅情况先。为了就打击超速的驾驶，其实运输署早在2013年曾经就推出过一个叫做侦测平均车速摄影机系统试验计划，又可以叫做是区间测速计划，就在道路上安装一些侦测的平均车速的摄影机系统，利用自动车牌识别技术嘅车辆监测咧，就系佢哋平均嘅车速。不过咧，当年咧就被质疑嗰个嘅叫做效益啦、私隐啊等等嘅问题，计划咧最后咧亦都系放咗喺度嘅。好啦，喺传媒查询咧就去到运输署嗰度咯，就问到啦。原来今年咧就将会再推展计划喎。咁啊，暂时咧就草拟喺近港铁荃湾西站至到荃湾公园嘅一段荃湾路啦，以及咧就系近樱桃街公园网球场至到咧就系长茂街一段嘅西九龙走廊。西九龙走廊都喺咧即系啲超速嘅热点啊，吓喺呢啲地方咧，咁啊暂时草拟啦，希望可以安装啊侦测平均车速摄影机系统。运输署已经委托咗咧，就机电工程署作出相关设计嘅工作，测试系统嘅实际位置，以及咧就长度仍然都喺度规划紧嘅。根据运输署早前喺区议会嗰度嘅讲法啦，预计2021年咧上半年咁啊将会咧就正式测试系统噶啦。政府在2013年曾经就计划推展一个试验的性质噶噃，目标就是2015年的时间，例如就在深圳湾公路大桥试验啦。非经常性开支大概咧就系1,126.7万元噶噃。当年计划曾经就在立法会审议，咁有议员担心系统就会拍摄道路上的汽车同埋车牌，可能咧会牵涉到咧就系私隐嘅问题咁讲。另外亦都有议员认为未能够咧就证实系统嘅成本效益，亦都未能够证实系统较原有嘅侦测车速摄影机系为优胜，最终咧所以咧就会停咗喺度，摆咗喺度啦。 运输署咧亦都就回复传媒查询嘅时间就表示啊，今年推展计划啦，喺近港铁荃湾西站至到咧就荃湾公园嘅一段荃湾路。如头先提过啦，近樱桃街公园网球场啊，同埋西九龙走廊一带咧就安装啦。佢哋话到系统咧需要喺路段嘅出入点各设一部嘅摄影机，然后利用咧就自动车牌识别技术，咁啊辨认驾驶出入点嘅车辆嘅车牌啦，从而计算啊车辆喺该段路上嘅行驶嘅平均车速系唔系咧系超速噶，即系佢喺一个点啊影留意咗你先，唔系影你留意咗你先。跟住咧，喺一段嘅距離入面都會咧不斷偵測住你嘅速度，去到第二個點嗰度咧，啊，你嘅偵測你嘅速度嘅時間咧，個距離就完結咗啦，咁就完成咗呢一個嘅步驟，咁啊喺從而咧亦都計算出啦，到底你有冇超速嘅。咁啊，當其時亦都話到咧，就係呢個方法啦，比單單係一個鏡頭偵測你嘅速度咧，就為更加準確噶。好啦，點解會試行啊頭先講過嘅路段呢？運輸署就解釋啦。荃湾路以及西九龙走廊曾经有车辆超速啊，以及咧就非法赛车。咁啊，初步咧就认为啊，使用系统会较固定嘅叫做侦测摄影机，即系简称嘅快相机啦，更加有效喺长路段咁啊压止呢啲叫做超速嘅驾驶车辆。咁啊，司机会更加留意喺整段啊路上面嘅车速，而非只系啊经过呢一个嘅叫做快相位啊，先至停一停，急一急。刹一刹咁样，咁啊希望咧，从而改善得到咧就系司机嘅驾驶态度咁讲噶。运输署就表示啊，完成安装之后咧，会试验系统喺香港嘅实施可行性以及咧就可靠性，包括啊喺唔同嘅交通啦、天气嘅情况底下，对呢个系统嘅运作会有啲乜嘢影响呢？署方啊喺测试期间，咁啊警务处咧就不会使用系统啊。所收集嘅影像咧就係執法嘅，而且相關嘅數據喺測試完成之後咧，亦都會全部咧就係刪除噶。至於私隱問題方面，署方表示已經咧就聘請顧問公司啊，作出咧就係私隱影響嘅評估。咁啊喺呢一個叫做應用系統收集同埋處理數據嘅時間咧，更加咧就會嚴格遵守個人資料私隱嘅一啲叫做條例嘅。有議員咧就亦都話到啦。晚上咧，的確係經常有非法賽車，令到咧就係當地居民難以入睡。佢形容咧安裝系統似乎暫時嚟講係唯一嘅解決方法，因為超速者啊喺快相機之前咧就會急剎掣，避過咧偵測之後就再加速，咁啊產生咧更加大嘅噪音。相反啊，呢個系統咧就可以防止司機突然之間收油，又突然之間踩油。如果賽車係咁叻嘅話咧，不妨啊～专心啲，做好车手嘅工作。咁当然啦，系正正式式嘅车手。到时不论你嘅跑车系乜嘢颜色，都可以任得你喺一个合法嘅赛道上面风驰电掣。太极红色跑车。 开会 ，baby， 留下只打火机在车里。 6:44嘅时间都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28度嘅气温。今天早上在我哋职场 QL 入边，职场后花园啊，继续有花艺师安安上到上嚟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彩虹，彩虹。我啊见到彩虹，早晨啊，翻嚟思安咯。 早晨啊，听到我把声啊，终于大家听翻我把声啦。 听到，好靓添你把声。 我本身把声都 OK 嘅，但系因为过去疫情关系，我哋喺屋企录音咧，真系咧，我都觉得把声系即系听唔到我把美妙动人嘅声线啊，终于要出现啦。 要啊要啊，要揾翻你出嚟啊！嗱，今日咧我哋系有啊翻嚟思安安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同我哋介绍下咧，到底有啲乜嘢嘅花啊植物啊啱我哋晨光后花。今日来到的时候，哇，真的是彩虹，彩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我发觉我们在后花园里面有一间小屋，这间小屋呢就不是很大的，那都是十零尺这样一间小的木屋仔。但这间木屋仔呢，整间木屋呢都是种满了不同的花，而这些花呢，哦，全部都是不同颜色。喂，都几多唔同颜色，但个品种好似就差唔多咁样嘅咧吓。 其实真系好得意嗱，我哋成日都讲花啦，但系其实叶咧都好靓嘅。咁有阵时我发觉咧，原来咧，种花咧，可能咧花咧容易会凋谢，但系叶咧如果靓嘅话，色彩不嗱，大家叶啊净系咁样绿色啊、啡色啊、深绿、浅绿啦。其实叶咧有好多种颜色嘅，大家会知红叶啊、黄色嘅叶啊、咁 绿叶 系啦。咁但系其实喺 啡葉 係啦，喺紅橙黃咧之間咧都有唔同嘅即係漸層噶嘛。其實葉咧係冇咁容易咧係令到你覺得嗰件事係凋謝，就算佢凋謝嘅時候咧、哦，你唔覺得顏色都好豐富。 所以永遠咧都係綠葉係比較襟， 葉係比較襟啲嘅，我都唔明嘅。但係花咧係一嚟咧，如果散嘅話咧，就冇噶啦，好燦爛嗰下，跟住就凋謝。 不過都可以永恆嘅。 所以今日咧，我就想講下葉啦。咁一隻葉咧就叫珊瑚鈴。 珊瑚鈴啊？ 係啊，珊瑚咧就是海底嗰個珊瑚啦。 珊瑚海嗰個珊瑚。 係啦，鈴咧就係鈴聲嗰個鈴啦，即係風鈴。 鈴鈴鈴鈴鈴鈴鈴嗰個。 係啦，咁佢咧其實係屬於多年生，即係寒草本嘅花，係淺根性，即係根咧唔係好深嘅，係淺一啲嘅，即係比較即係唔會話啲根好長個。 即係就算佢生嘅時候咧，佢嗰個根咧都唔會轉到好底嘅。 係啦， 面嗰陣嘅啫。 係啦。 哦，咁啊，如果大風啲，咪凹咯。 咩啊？系根就喺泥入边噶嘛，根唔喺泥上面噶嘛。 系啲根喺啲泥入边啊嘛，但大风啲嘅时候，咪连根拔都好容易。 我应该都好少可大风嘅时候，啲泥都会飞起嘅。你咁犀利嘅咩？你又喺度？ 唔系，因为我本身咧，我住啲地方咧，突然之间咧会吹嗰啲咩？ 啲泥同埋根都会拔起。 唔系，即系会好大风，系啦。 不过呢个礼拜系好劲嘅，啲雷雨啊，系好犀利嘅。咁 哇嚟啊嚟啊嘛，系咪先？ 系啊，嗱咁呢个咧就系嗱，今次讲呢只叶咧，呢只珊瑚。咁佢嘅头先我俾张相小白睇嘅时候咧，哇，佢都唔知系原来真系叶嚟，因为好多种颜色啊。 系、我真系以为系花嚟噶。 系啊，咁佢咧其实以前咧系生喺呢、這个即系野生啦，生喺啲石啊、高山啊、悬崖旁边，你唔觉得好粗生粗养嘅特别靓噶？其实。 哦，我就咁离远睇，我又唔觉佢。 你以为花嚟嘅？ 系啊，嗱，第一我以为佢花啦，因为好多颜色啦。第二，我真系唔觉得佢系粗生粗养。 是不是你觉得要悉心栽培是吗？ 是啊， 其实大自然的是粗粗的很漂 亮。你看我们这么完美就知道 了。我都不是很粗的啫。你看到它是葉啦，但是它是都即是它喜欢太阳的。但是陰都 OK 的，其实它比较都比较容易去栽种。当然啦，现在我们就不会种在悬崖或者山边啦。如果你家除非你家在悬崖边或者是山头野岭啦，如果不是都有盆栽的。咁其实原产就是美洲中部。你发觉美洲啊那些地方呢花咧，即系可能系特别色彩鲜艳一啲嘅， 会嘅咩？ 会噶，我觉得会咯。我见到， 因为我真系冇留意喺唔同州 美洲啊、非洲啊咁样，啊系觉得亚洲嗰啲颜色系比较柔和啲嘅，唔、 哦、 知点解系啦。 咁你话系啊系噶啦，你花艺师啊嘛，系咪？ 咁喺国内都有呢个品种嘅，咁其实就粗生粗养几好嘅。咁但系自己咧买一盆翻去咧都 OK。我觉得咧应该翻去我系见过类似呢一种嘅珊瑚鈴嘅叶嘅盆栽植物，系七彩，即系佢好多种颜色嘅。如果俾啲相你摆喺个网。望到你就 就会见到噶啦。 吓、啊，喂，咁但系你翻去见嗰阵时咧，佢诶贵唔贵啊？ 其叶咧，如果盆栽不嬲都唔贵噶啦，几贵啊？除非你嗰啲系盆景啦，先至贵，先有三位数、啊。我成日见到盆栽都系几十蚊嘅啫噃。 哦， 最贵可能你会见到花嘅系叫做绣球啦。咁绣球可能会外国翻嚟，可能会有三位数啦、 嗯， 都系到百零二百蚊啊，二百零蚊啦。但系平时嗰啲植物咧，真系几十蚊嘅啫。 嗯， 就算外国嚟都系几十蚊嘅啫。啊，咁呢种叶咧，其实就系、是、我哋叫做珊瑚菱咧，佢色彩系好丰富嘅。咁、尤其咧，你喺阳光底下折射出咧，佢出嚟嘅咧系丝绒咁嘅光泽。 佢会唔会变色噶？即系例如，天气阴阴地嘅，有云咁，我望落去咧，啊呢一只咧就红红地色几靓，但系咧原来经过太阳一照照埋落去咧。佢竟然而家變咗做鮮橙色，會唔會有呢啲？ 會呢、這個首先呢個唔係本身嘅葉變色啦，係因為光線折射出嚟嘅顏色唔同啦。咁、有啲人就話好似係個上帝咧，即係將嗰個 color， 即係個 color plate， 我哋畫畫嘅時候嗰、那個油畫、那個油板咧，好似係打寫咗咁靚。其實我咁樣形容之後就係我張相嗰個咁樣啦，就唔、是、同顏色咁樣。 啊、都幾有詩情畫意喎！上帝倒寫咗個 顏色板，冇辦法，因為大家朝頭早想大家醒醒，同埋咁樣聽。 做乜上帝咁唔小心啊？ 同埋你就系，同埋你就咁讲个叶啊叶啊，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冇乜嘢好听，绿色啊黄色。但呢个色彩真系好缤纷嘅。另外一个特点咧就系佢咧个人系比较 friendly， 好友善嘅。 friendly， 因为咧佢同其他植物啲食物咧成日问我，哎其实我呢棵玫瑰可唔可以同桔梗种埋一齐啊？咁一世都种唔到啦，因为桔梗又可能唔可以咁多水啦，玫瑰要好多水啦。咁佢咧就比较 friendly， 就系、是、同好多植物都可以摆埋一盆。即系可以种野生嘅话，种喺地下咧，就变咗隔篱可能。 哦、因为佢个根浅，所以佢唔会抢晒其他植物嗰啲营养。 佢唔系咁讲，但系佢就话佢又可以同其他唔同嘅植物啊、肉簪啊嗰啲系摆埋一齐种植都冇问题嘅，拼盘都 OK 嘅、 嗯。 有啲人中意植物，系、 OK、 啊，而家好中意咧，嗰啲多肉植物咧系要拼埋一盘啊嘛。 哦， 即系就四五六种咁样拼埋一齐嘛，咁咩叶都可以嘅。 搵一次又可以教下我哋啲听众点样拼盘啊嘛。 呢、這个其实听众咧好多都好叻噶啦，其实将、拼埋一齐，即系加啲公仔啊、玩具喺中间嗰啲咧，其实砌咗个公园出嚟嗰啲咧，其实好玩嘅，可能好多听众都有玩，第一次可以讲，同埋。我记得上年我认识咗一个人咧，又好叻做呢样嘢噶，可以即系问下佢啲 information。 嗯， 呢个咧可以大家去花去睇下啦。咁佢你就唔好谂住自己去搵啲种子翻嚟种啦。咁因为咧应该唔系咁容易嘅。如果你种子一翻嚟种嘅话咧，就可能会搞好耐都未种到个一块叶出嚟啦。咁、其实本身你买翻嚟嘅时候咧，就已经好七彩缤纷噶啦。咁咪将佢即系淋水啦，咁、就唔好淋得太多啦。咁又系即系呢个唔可以淋太多嘅。淋得太多咧，佢系会即系 烂嘅啲肉。 系你记得佢根系浅啊嘛？ 嗯， 你明唔明啊？佢浅根之前咪讲话浅根嘅，咁你仲淋咁多，咪好容易会你唔需要淋太多咯、因为你表面上佢已经索晒水嘛。咁、如果你个根好深嘅、好长嘅，即系喺泥下边都成几寸都仲系喺根下边，咁你接触唔到水，嗰啲植物咧，你就需要淋多啲水啦。 嗯 所以唔同植物点有啲话，你话要好似陪佢冲凉咁，然后透好多脚淋，系因为佢条根啦，佢根咧系比较长，佢、就吸唔到水。如果你净系淋表面，嚟、嚟去都系淋表面。咁、如果你系浅根嘅呢啲咧，就唔使淋太多咯。 系好啦，咁问埋呢先，呢、這个珊瑚菱咧，其实佢有咁多只颜色啦，有冇边只颜色最架势、最受欢迎？ 冇、啊，呢啲都系颜色嘅，真系各人喜好、啊。系啊，但系最紧要咧，你拣嘅时候，要拣嗰个排水性系会好啲嘅， 好啲盘 盘啦，系啊。咁、其实佢咁唔同颜色摆度咧，你见到嗱呢、這个呢一张咧，其中有一张相咧，见到个朋友仔仲喺一个好长嘅盘嗰度嘅，即系长盘，跟住摆唔同嘅颜色咧、就好靓啦，成件事。 哦，咁佢又可以唔同颜色捞埋一齐。 系啦， 大集会咁样拼盘， 系啦，大家可以试下呢个嘅，咁咧就太阳光唔可以太过即系暴晒啦，都系咁样，大家去试下， 试一试啊！呢个珊瑚菱都几特别啊， 几特别噶， 离远望佢系似花，原来佢系叶，多肉植物咁啊。都几靓， 系啊，似一个花球噶。如果你离远睇嘅话，将佢 呢啲摆 office 咧都几好，即系又唔需要特别好用心机处理，都系不过抹就 要有阳光咯， 有阳光啦，淋水就得啦。 系啦，唔使抹尘啦，因为可能块叶比较远啲、你抹一抹可能甩晒咁样。 因为又唔会有杂草啊， 唔会嘅，佢本身成盆都好靓。 野蚊都 换水啦，自己换水。 唔系，其实所有植物咧，其实都会同呢、這个诶同、小动飞飞嘅小动物系并存嘅，系、啦。 咁大家留意一下呢一个咧，就是、珊瑚灵，睇下有冇机会见到嘅时候咧，哎呀，攞翻屋企，唔系买落，系买翻屋企，种翻啲珊瑚灵喺度先。好，今日唔该晒安，拜拜。首歌曲嚟自周杰伦嘅《珊瑚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各位巴打有冇共鸣先？ 嬲嬲嬲到爆，被嬲嬲见嬲嬲到爆，想摆脱这魔咒，热辣辣好，嬲嬲嬲到爆，听朝一早要超级得体，免争拗。

系咪热辣辣嚟噶？热 辣辣啦，酷热天气警告啊，成晚都系。 好难想象，由夜晚到今朝都仲系酷热天气警告。 系 啊， 不过都要习惯啦吓。咁啊，夏天香港咧就自必然咧都系比较系酷热啲嘅。咁啊，尤其是咧系需要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即系如果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已经发出嘅情况底下咧，你系需要咧长时间咧喺呢一个嘅户外工作咧，就特别要照顾下自己啊，甚至乎啲雇主啊，或者啲 super 啊，即係嗰啲 supervisor 咧，都應該咧要係多加注意咧。啲工友啊，喺户外工作嘅時候，係咪要喺一個適當嘅時間咧，要有一啲嘅小休啊？又或者係點樣可以喺現場會唔會可以做到一啲嘅係陰涼嘅地方，或者有啲係有遮擋嘅？ 整間冷氣房啊，咁樣。有噶，有噶，我以前听师傅仔讲过，佢话有， 系啊，即系类似呢啲啦，咁啊，工友啊，记得嘅带定水啦，喺身旁， 阔边帽啊， 系咯，咁啊，以防中暑啊， 系啊， 即系希望大家开工大吉啦，最紧要就系呢样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星期五咧，会有一位嘅朋友就呢轮喺二台有糖水滚糖鱼嘅情况出现啊嘛，系啦，啲主持兜。嚟兜去咁，系咪早两日啊？小白咪去咗 Give Me Five， 系啊， 所以人哋要还啊，而家 系啦， 要还啊！就晏昼五点到七点嘅 Give Me Five 呢个节目咧，今天佢哋要还一个主持人咧，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我的享乐时代，冇错，就要佢咧系同我哋一齐咧分享翻佢啲享乐事情嘅。咁啊，今天咧就会有阿黄天仪咧系到访， 系、哦、啊，几好玩啊！咁样转嚟转去，譬如系啊，上次去 Give Me Five 嗰度倾偈咧，又同佢哋倾啦，分享下。譬如我哋有个 topic 嘅，我哋就系话揸车嗰啲古灵精怪事，咁啊喺度斗咯。 佢游戏嚟噶嘛？ 佢半游戏嚟噶， 系咯， 即系我哋自己几个主持玩完之后，就同啲听众一齐再玩咁样，好开心、 啊。是啊，你开心就好啦， 好开心啊！ 因为你是冇钱收的 我知啊，所以自己要开心咯。好鬼衰嘅，呢啲要讲埋。 咁梗系啦，咪又咁开心。 放心啦，唔会追数的我。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正话咧，呢位交通组嘅同事咧，推门入嚟。直播室嘅時候咧，我見到佢有一絲愕然啊，係咪因為平時星期嗱今日係星期五， 星期五嚟 嘅，星期五通常咧七點鐘同阿小白撞面嘅咧。会面嘅咧就系阿芭比 啊， 但今日星期五咧就调咗更，就是、我 一入嚟都系男人嚟嘅， 系啦，一日我见到佢面有难色。有啲驚，早晨啊！ 早晨啊，彭爷爷，早晨啊，小白。 我连佢名系咩我唔记得 啊。唔紧要啦。 阿 Toby 啊，系啊， 系啊，咪有啲惊讶嘅，的确吓，即系冇好有，即系你好有呢个气场啊嘛。 哇，气场啊！ 喂，点解你讲嘢交通嘅时候咧？咁骨雷锤嘅美音，做乜学足阿 Didi 咁啊？ 哦，我都冇学佢嗰啲早晨啊，两位咁嗰啲冇学到。 佢知噶 呢个靓仔，即系 仔嚟嘅，系咯，最中意呢啲牙斩斩呢啲啊，有前途啊！好啦，咁啊，先同大家讲咗啲最重要嘅，依家嘅出边嘅交通状况系点咧吓？ 好啊，先讲最挤塞，已经有交通意外啊，喺屯门公路嘅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交通意外，咁啊涉及一啲大型车辆啊，咁而家已经好挤塞啦，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嘅，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系挤塞啦，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啊，讲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挤塞，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嘅，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系挤塞，排到去豪景花园。咁喺隧道方面咧，咁而家红隧嘅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啦。咁狮隧出翻九龙方向咧都挤塞啦，龙尾去到隔田村。咁啊就系咁啦。 Toby， 如果你喺翻电台嘅途中，你系经过边啲嘅公路呢？ 其实我又经过啦，观塘道啦、农场道啦，咁样咯， 即系都系九龙东嗰边嚟嘅。 系啦，我 啊好，咁我见咧你嗰手字就同阿 Didi 嗰啲就唔同啦。 睇到嘅 吓，但系睇唔睇到啲 Lily 字噶？ 问啲咯，咁佢会好好嘅，特登写靓俾我哋去睇、 哦。因为佢有阵时交通组都要飞纸仔啊。 啊，系啊，系啊，咁佢咪而家先进啊，用电话咯，即系用语音即刻输入咧，嗰啲字一定清晰噶嘛。 哦，咁样 系啊，唔 会错。嗰啲啊， 做乜咁黑啊你？ 哦，因為我啱啱琴日去咗做運動啊，咁啊，琴日哇陽光普照， 一日就咁黑 啊，係啊，曬咗八個鐘啊，琴日去，因為我琴日去咗踩單車咧，咁、 啊、 然後 踩單車你揦高個衫就有冇印啊？ 哦，其實我反而唔係，其實我係驚有口罩印啊，真。 咁除咗頭，唔好除口罩， 系咯， 唔好 除口罩得噶，系咯。你咁样扇我嘅朋友， 话你扇佢啊！而家好嘢啊， 系啊， 啲老油条啊，好古惑嘅 老油条啊，我哋啲 小心 仔啊， 系啊，小心啊， 系啊， 知道嘛？ 知道， 把口几好喎，嗬，真系唔错。 嗱，佢把口就好似好精乖咁样，又好似好伶俐啊，回头得 系啦。 其实佢样一路咧系。 惊 鬼死嘅， 我觉得佢样惊惊地 嘅。你见到佢啲眼神咧，闪闪烁烁咁嘅。 其实可能我心跳而家好快，你唔知啫。 我直头知啊，你个样出卖咗你啦。 系啊， 咩？哦，咪头先未讲完嗰度，我做单车。 唔使你讲啦， 算啦，唔讲啦。 想讲啦，唔俾你讲啊。 好，算啦，唔讲。 翻去柴房做嘢。 好，拜拜。 系咁啦， 好嘢啊吓！ 诶，我哋咧要俾多啲锻炼咧，同埋一折磨，唔系俾多啲。 考驗 挑 戰 咧，啲後生仔咧，同埋咧佢哋新入行咧，咁先至會長大嘅。 係啊，不過睇 唔好一嚟就好似温室咁樣照顧周到啊。 開頭咧 ，Toby 無論係報交通定係同我哋傾偈咧，其實個感覺都即係好似雞仔咁，吱吱吱吱吱細細聲，又唔係好敢行出嚟咁樣嘅。 而家係公雞啊！ 而家就係啊，公雞添啊！而家都冇得 幾 煩。 幾尖啊！頭先係咁啄我啊！ 哇！你扇佢添啊，仲要？ 不过 OK 啦，为气氛嘅啫， 开心嘅呢啲。 诶，朝头早嘅时候咪响啲咯，系咪？ 系咯， 等大家醒 啲， 就好似阿 O， 早晨啊！ 早晨，盼爷，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响啲， 响啲，响啲。诶，出边咩环境？环境？ 喂，今日天色超好，蓝天白云都系有，阳光系普照啊。不过咧，一个缺点啊，通常咧啲咁好嘅天气咧，就会附带住咧就天气热啊。好似头先你哋咁样讲咧，嗰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应该依一刻都系现正生效啊。 系啊， 小白， 系啊， 黐住啊，走唔甩啊。 系啦，咁啊，但系咧又有啲唔好咧，又有啲好喎。咁啊，见到咧，广播度都好多小背心出现啦，嗰啲热裤短裙啊。我啊睇女仔嘅，咁啊，可能啲男仔睇。啲女仔睇翻啲男仔啦， 得啦！如果你要睇电台里边，实有你睇啊， 系咪噶？ 男仔啊嘛， 热裤短， 你话男仔啊嘛， 系啊系啊，男仔我哋阳气好盛，我哋三个已经系一个男人啦。 你想睇背心都有得睇噶，攞一层啫嘛。 男仔小背心啊， 哦，系，我走咗啦，嗰阵时傻啊，我边度留到咁夜啊？ 仲话你傻添啊？ 佢夜晚黑人嚟噶嘛？喂，不过咧，今日提大家一样嘢啦，就系要查一查防晒啦。你头先都听到 Toby 讲，哇，晒一日就即刻黑得咁紧要，咁啊，爱美白嘅或者中意自己皮肤白啲嘅，咁样咧就真系要查足防晒。防晒咧就唔系查一次嘅，晏昼嘅时候咧就要再补。如果唔系咧，就会好多纹啊，同埋色斑咧都会凸咗出嚟噶啦。咁啊，都系咧，我睇嗰啲保养嘅叫做。化妆达人啊，美容达人学嘅嘢系啦， 咁所以咧，我哋男士讲咧就真系好冇说服力嘅， 系啊， 因为我哋教人，人哋啲女孩子啊都唔知几掂咧呢方面， 系啊，所以我就唔系教嘅，我就系用人哋嘅经验咧吸取咗，跟住再咧提下大家啫， 反而啊真 系好差，系 啊，反而咧即系见到，咦，哇，喺小朋友话晒一晒就即刻咁黑嘅，我想知道系。有查啲乜嘢，或者 有咩秘诀啊？ 系有咩秘诀？我想一日就搞掂啊！ 系啊，我都想黑啲啊，下啲精神啲啊嘛。 系啦，个工作运程就唔好啦。 系啦系啦，唔好头头碰着黑啦。最紧要咧就系鸿运当头咁就好啦。星期五 好系咁话啦。咁啊，唔该晒阿 O。咁啊，阿小白要讲下今日详尽天气预测。 好啊好啊，佢天气预测都几长噶吓。咁啊，大致天晴。咁但系早上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日间啊酷热啊，天文台用酷热呢个字。咁啊，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哇34度、啊。最高气温， 之后又新界高多一两度。 佢又冇呢句嘅，不过寻日都新界北部都去到35度。 我喺度谂紧咧，今年嘅夏天系咪有机会会见到四字头？ 好啦，真系好热噶，睇埋落去先。好啦，咁啊，最高气温今日会去到34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雨及酷热嘅，咁啊稍后有骤雨。星期日咯，天气又转坏，风势又颇大，以及有狂风骤雨。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仍然都系有骤雨嘅。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 咁好押韵嘅， 系啊，佢咁啱有啲押韵字，我咪押下佢咯。 系咯，天气转坏，风势颇大。 系啊。好，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讲下环保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今朝早咧就要讲下啲环保嘅专题咯。好啦，请埋电话旁边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出嚟先。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 阿 Kate， 我知道咧，好多人类嘅一啲经济活动咧，都对于动物嘅栖息之所造成好严重嘅破坏。 系啊，你讲得冇错啊。其实咧，啱啱上个星期咧就发生咗一单啦。我哋香港咧收到远喺俄罗斯北极圈嘅泰梅尔半岛发生咗重大嘅漏油事故。 嗯， 咁咧，系基本上咧系嗰一度嘅发电厂啦，咁佢哋有个柴油储存设施突然之间爆裂。咁啊，呢个其实发电厂你都即系大家都知啦，净系城市喺嗰度发展，咁然之后人类需要一啲嘅电力啦，咁所以先至起咗喺嗰度嘅。 系 咁呢一单事故其实真系发生喺5月29号，都大概两个星期之前噶啦。咁当其时咧，佢嗰个柴油储存设施咧系突然之间爆裂，即系裂开咗啦。咁好多柴油咧就喷晒出嚟。咁根据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监管局咧，佢哋嘅调查就话大概系有20,000公吨嘅柴油流咗出嚟，咁啊直接流晒落河道啦，污染土地，污染河流啦，咁令到咧嗰一条洛里尔斯嗰个市啦，嗰条河流嘅污染程度咧就超出标准几万倍， 好多人惊 污染嗰个河水。其实我相信好多观众咧，好多听众可能都喺网上边见到条红色嘅红红地、紫紫地嘅河流喺北极圈入边，就系嗰啲柴油流咗出嚟之后，佢哋嗰个油嘅颜色咯。咁绵绵嘅水大概深到去20公里远啦，流出嚟嗰啲油啊，厚啊，系厚20厘米，其实都真系。真係幾厚噶，成把間尺仲要厚。咁咁佢真正嘅事件起因咧，其實就係懷疑咧，因為當地係北極圈入邊嘛。咁咧，佢嗰個發電廠就起喺一個永久凍土層上邊嘅。咁但係我哋氣候暖化啦，其實好多冰川都融化。咁呢啲所謂永久凍土層咧，其實都真係都見到唔永久啦。 即係都會融嘅。 係啊，咁佢就即係如果融嘅時候，個地就地陷啦，好似我哋所講，咁就令到佢起喺上邊嗰啲嘅設施就。裂开咯，咁啱啱就系上边正正系一个柴油储存设施，咁所以就导致今次嘅漏油事故啦。 系，咁但系咧，我见到你 send 俾我嘅一啲图片咧，就真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啦，紫红色厚厚嘅油咧，就系喺嗰啲嘅河流上面啦。咁到底呢一个嘅河咧，如果受到呢一啲油嘅污染之后咧，其实系咪对当地嘅居民啊，同埋附近嘅动物咧，都造成好大嘅影响咧？ 是啊，因为柴油呢其实是有毒的，就是河水呢你不会直接饮用，你必须是要清理了它。但是我们看回呢，它今次发生这件事呢是在北极圈里面，当地的生态环境呢和当地那个资源来讲呢，要完全清除呢一啲嘅漏出嚟嘅油咧，其實係好難噶。咁如果你有留意途中咧，佢可能有一啲即係有啲好似欄杆擺啲河上邊啦，括住嗰一啲嘅柴油，即係漏出嚟嘅油。咁但係咧，呢啲其實只係可以阻止佢再向外擴散。咁要清咗佢咧，其實我哋即係我哋有專家估算過，係好難清嘅。你清咗佢咧，你嗰個費用咧，再加埋對當地嗰個生態環境啦、土地啦、河流嘅破壞啦。那個費用是超過100亿卢布，即是大概是1.3亿欧元，即是10几亿港币的經濟損失。另外呢，還未計譬如空氣污染，那些油呢其實會揮發的。揮發出來即其實正常人可以吸到，那有毒的，那是對人的性命其實都有危害，那當然生物都是啦。那這一筆數邊個埋單呢？大家都想到是當然是那個、就是、管理公司或者那個設施的擁有人啦。 咁正常應該都係嘅，但我哋想講咧，其實俄羅斯咧一直以嚟咧，佢嗰個環境嘅一個規範啊，嗰啲法例咧都唔係咁嚴格。咁好多企業咧係真係有一個前科係可以逃避支付呢啲破壞環境嘅賠償責任。咁更加令人擔心咧，係即係而家新冠疫情有好多嘅國家政府咧都推出一啲紓困措施啦。咁咧喺俄羅斯入邊咧。他們呢自然資源部最新有一項法案，就是說呢對於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的罰款的 deadline， 即是最後交他的款項期限呢，其實呢是延遲了的，即是在2019年的罰數是延遲了的，甚至呢有一些企業呢是可以被網開一面而不用交罰款咯。 嗯，是啦，那就是說呢罰款又收不到，問題又處理不到，環境又恢復不到、哦 是啊，一定是会抌好多钱出嚟清理，咁但亦都我哋所讲係好难完全去到清理嘅。咁嗰啲钱呢，喂，如果又要呢、這个即係纳税人埋单，如果係住喺当地嘅俄罗斯嘅公民，咁佢哋又要畀钱，又要承受呢个环境污染，其实真係一件非常之即係难以接受嘅事囉。咁、所以呢，我哋喺嗰边嘅我哋喺嗰边都有办公室啦，咁我哋要求呢，佢即係除咗清理返呢件事之外呢，其实更加重要嘅是政府要修改这个法令，令避免这些这样事件一次又一次这样发生。还有呢，他对于这个环境的监督工作呢，那个权限应该要扩大的。包括呢，这些企业他们运作的时候是要受到特别的监管。包括呢，俄罗斯当局应该有权对于这些北极圈里面一些生态敏感场所，有这么多石油、这么多油品的场地，是一个权力是进行这个突击的平衡。那去看看它那个营运上面有没有一些危险啊，或者不符合规定的措施咯。 但是这个 case 我又想问一下，照计这一类这样的这么高危性的工业呢，如果真的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都好，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些定期的巡查又或者是维修呢，去监察一下那些譬如融冰的情况。所以刚才你讲的就叫做永久冻土层，但是都融了现在。是不是其实如果真的有一些定期的检查，及早发现了个问题，就可以避免到今次这些这么大型的意外呢？ 你講得冇錯啊，但係即係一個正常嘅人都會咁諗，喂，梗係要查佢啦，咁危險喎、喺啲生態敏感地。但係實際上邊咧，好多時候咧都係一來可能政府覺得唔重要啦，二來咧可能有啲企業嘅遊說係叫政府唔好搞咁多呢啲咁樣嘅嘢啦，咁樣。咁同埋咧，其實老實講，有好多一啲生態敏感地方咧，佢哋個位置咧，的確係比較偏遠少少嘅。咁譬如頭先講北極圈啦，咁另外喺亞馬遜森林入面亦都有好多非法伐林或者開墾土地啦。成個森林入面其實都睇到哇，入去好似好難喎。但咧，老實講，呢啲一定唔係藉口。咁但我哋而家見到咧，其實有一樣嘢都幾令人擔心咧，係喺呢個疫情底下咧，我哋見到好多嘢停頓。咁包括咧係一啲環境法例嘅實施同埋執行。头先所讲个漏油事故，本身都已经系监管上面嘅松懈噶啦。咁好多地方嘅政府，好多国家嘅政府咧，佢哋而家可能系掉咗一啲人手去处理一啲即系民众隔离检疫嗰啲咁样嘅措施啦。咁啊掉咗佢哋去城市，或者总之系应对疫情。咁反而喺呢啲嘅譬如热带雨林入边啦，或者系一啲即系比较偏远嘅，但系生态资源比较重要嘅地方咧，就少咗好多资源去到监察。有啲人咧就真係趁火打劫啦，譬如咧我哋喺阿根廷北部同埋印尼嘅森林咧，都發現有啲伐木者啊，佢哋喺呢三個月入面偷偷地非法伐木啊， 即係證明咧個監管都真係好不力啊！咁但係聽到呢度咧，似乎係咪即係一啲好有心去環保嘅人士都冇乜嘢可以做得到喎？即係除咗話真係要同嗰個政府去多啲建議啊，或者多啲商討，但個政府聽唔聽你講又係一件事嚟嘅。 外國政府咧，我哋見到一啲比較民主嘅國家咧，其實佢哋會聆聽呢一啲咁嘅聲音嘅。咁係啦，好多人都話啦，即係地球喺呢個疫情期間啊，鬆一口氣啦。咁我哋就話咧，保護地球嘅責任咧，真係一刻都唔可以鬆懈啊。 係啊，咁啊，希望啦，即係雖然咧遠水不能夠近火啊，但係我哋咧如果持續有一個嘅環保嘅概念，起碼譬如話減低個碳嘅排放量啊，咁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全球暖化嘅問題咧可以鬆一鬆懈添啦，咁就唔會咧咁快加劇融冰嘅情況啊，咁就可能可以避免到好似今次咁樣嘅意外咯。 係啦。 好啦，咁我哋今朝讲住咁多先啦，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唔该晒，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唔该晒 Kate 啊，唔该晒 Barbie。咁啊，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要同听众讲下嘅，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嘉龙村，咁啊有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非常挤塞。咁啊，龙尾咧就喺智乐花园噶。另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咧就喺嘉龙村啊。讲多次啦，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嘉龙村有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去到智乐花园噶。另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咧就喺嘉龙村噶。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成日听到阿小白咧读呢一个嘅射击练习啊， 系啊系啊， 我都想试下。 嚟啊嚟啊嚟咧， 诶唔系试下，我都想学习。好，大家注意啦！嗱，今日咧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啊将挂起红灯指示。咁各界人士咧就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啦，后边嗰个都要噶嗬， 系啊，要读埋嘅，麻烦晒啊！ 喂，阿欧，你又试下。 今日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啊，进行射击练习。日间时间咧，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系咪咁啊？ 系啊，大家都读得好好、啊。 我哋要不时练习下嘅，因为小白你有阵时都会，即系依家疫情完过冇去日本啦、啊，系啊， 啊你有时都会嚟、啊。 唔系， 佢想话 都飞下日本。 NG 下咯， 系啦，亲子游咁样，咁、哦、我哋要顶更咧，要有备无患啊嘛， 系、哎、要练习多啲，咁、嗯、啊最紧要大家收到呢个信息咧，就唔好去嗰啲地方啦吓， 系啊，危险啊，去到嗰度咧就听得叭叭声，危险啊吓， 好啦，七点半啦，差唔多要听新闻啦，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股大幅下挫，市场忧虑美国重启经济可能会爆发第二波疫情，加上联储局结束两日议息会议，并且发布经济展望，预料今年经济收缩6.5%。又預計至到2022年底，息率將會維持在接近零水平。主席鮑威爾指出，復甦之路仍然漫長，增添市場對經濟復甦步伐的憂慮。反映市場恐慌情緒的 VIX 指數急升近48%，是近三個月以來最大單日升幅。道瓊斯指數開市即急跌超過700點，其後擴大跌幅，並且失守26,000點，最多急射1,907點，最終收市下挫1,861點，報25,128點，跌幅大約係7%。美股三大指數都創下三月大跌市以嚟最大單日跌幅。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爾利話，今個月1日陪同總統特朗普步行往白宮附近的聖約翰教堂，自己在這件事上犯了錯誤，不應該出現在現場。米爾利在國防大學開學禮以預錄的方式發表演說的時候，提到當日的事，認為自己當日在有關時間出現在現場，令到人產生軍方介入國家內政的錯覺。他說，作為身穿軍服的官員，今次事件是一個可以讓他從中學習的錯誤，他衷心希望大家亦都能夠學習到。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澤說，新型肺炎第二波疫情不一定爆發，但必須為此做好準備。 斯佩兰泽在国会下议院说，意大利目前一系列疫情数据令人鼓舞，但是疫情未结束，病毒仍然在传播。他又说，意大利联同德国、法国和荷兰等的卫生部长共同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在研发疫苗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确保疫苗面世之后，欧洲所有国家都能够享用，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有骤雨。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同二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嘅最挤塞嘅地方啊，喺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噶。咁好多车咧都改行咗青山公路啊。咁所以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大榄。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噶。咁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大榄啊。咁运输署咧就呼吁大家考虑使用铁路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近住汇基书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对出。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六月新一份，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的开心有迹可寻， 因为有些口罩譬如我现在戴紧呢一款咧，其实系遮唔到两个面珠的颧骨位置嘅， 系错变大真系咪？ 系都系，都系，咁亦都 我留咗手啦，系 嘅，嘿，我系我哋啲同事好大方噶，其实 系啊， 真系啊，听到啦。将快乐建筑响拍档嘅痛苦之上，就系我主持晨光第一线嘅彭仔程振鹏。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寻找快乐的人，今集有曾志豪。 真系好难讲出口咧，因为觉得咧对佢两个唔住，因为两个都系病死嘅。如果可以照顾得好啲，或者发现得早啲咧，可以救得翻佢哋。 又话寻找快乐的人，豪仔好激动、啊。 豪仔今次倾巢而出，开心嘅有，心情嘅都有啊。 想知道曾志豪同大家分享咗啲乜嘢？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嘅嘉宾系 Norma 朱家莹，佢打造一个非牟利嘅平台，去联系香港想搞初创嘅年轻人，去到美国直谷。 其實好特別，就係喺美國嗰邊，其實都有一 group 好成功嘅初創啦，或者係科技人才，而佢哋其實都好樂意去幫我哋做呢一啲 mentorship program， 完全冇任何 compensation， 淨係可以幫到另外一個人。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9点至10点 ，Vincent 梁學熙 Jerry 改朝換代。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7:38翻到嚟嘅晨光第一线啦，讲下体育咯喎。哦， 系啊，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小白，喂，原来咧数数手指啦吓，咁啊，四大联赛咧好多都已经有翻波踢 哦，系啊， 系啦，咁啊， 未正式复赛都踢咗练习赛， 系啦，或者有杯赛踢啦，咁啊，唯独英超啊，英超要搞多一阵先有得踢，有阵时都几唔明白嘅。原先咧讲话其他地方，譬如意大利啦，当时疫情都非常严峻，严重噶嘛，咁但系咧。搞咗两搞咧，佢今晚都已经踢意大利杯啦。咁啊，祖云达斯踢紧 AC 米兰啦。 系 咁样，但系咧英超咧，其实英国即系有冇确诊，梗系有啦。咁但系咪真系好似其他欧洲国家咁严重啊？又未至于咁样啊吓。咁、但系咧啊，佢又最迟先开波， 稳阵咯。 同样地，亚洲又系咁样啦。咁、你记唔记得嗰阵时疫情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得澳洲有波踢嘅啫嘛。啊，澳洲咧。依家都可能都算冇事冇干啦，或者个确诊唔算好爆炸式、好惊人嘅一啲数字咁样出嚟啦。啊，佢依家都唔踢翻噶，澳职又系 啊，奇怪， 真系有阵时都几估唔到啲赛会 嘅。睇嚟睇去都系睇韩国嗰啲波。 系啦，即系亚洲咧，依家净系得南韩方面咧有翻波踢咁样啦，或者比较注目一啲啦。当然你会话唔系，缅甸踢翻波咯。我知咁啊，咁我讲紧嗰啲比较主流啲嘅联赛啦，你唔好突然间讲紧话，喂，有个小城都踢翻波咯，冇人识嘅，有一个细到有个岛叫细到睇唔到都踢翻波，唔系讲紧嗰啲啊吓，咁啊，真系啦，西甲咧就今晚凌晨啊开波啦，咁啊，华伦西亚就对啊利云特嘅，咁啊，德甲啊，咁啊，葡超啊嗰啲全部都开翻波噶啦，意甲咧就下个礼拜先开波，但系今日咧。聚焦啊，要讲下今晚啊，凌晨3:00啊，祖云达斯对 AC 米兰呢一个咧意大利杯啦，咁啊，大家一定要睇啦。喂，有半年冇睇过 C 朗踢波啦，系咪啊，小白？ 系啊，好耐啦，而家净系即系之前一段时间咧，净系睇 C 朗嗰啲花边新闻咯。 系啊， 聚餐啊， 系聚餐啊，或者有冇过限聚令啊？ 系啊， 送咗啲咩俾佢妈咪同埋佢女朋友、啊？ 跟住翻咗去呢一个嘅葡萄牙嘅时候，又去过啲咩餐厅啊？ 系啦，咁样类似系呢啲嘅花边新闻啦。咁但係今日呢就先讲咗个排阵先啦，咁啊C 朗应该正选出㗎啦，咁因为呢都要留住啲球迷嘅心咁样啦，咁啊踢返正前锋啦，咁啊讲真嘅早记呢大家识嘅人係多啲嘅，譬如有艾朗南斯啦，同埋呢斯尼啦，呢啲都系大家睇开英超会见过嘅一啲人物啦，不过呢睇返战绩呢 ,AC 米兰其实作客呢成绩都唔太差嘅，唔一定呢话去到都灵球场呢就会比这个祖云达斯狂炒10-0啊，咁样 唔会啦，以前一班霸嚟噶嘛 ，AC 系啊，咁但系近几年咧就有少少回落嘅迹象嘅，咁啊，因为都系嗰句啦，球会嘅财务问题啦，咁样。喂，问小白一样嘢啊 ，C 朗跑得咁快咧，同对波钵有关系咁样， 系 个命题就系咁。究竟 C 朗对波钵多咗啲乜嘢咧？咁样 多咗啲乜嘢啊？ 系啦，嗱，你都有踢波，你都着波钵啦， 都系钉鞋。多咗啲乜嘢啊？ 成话钉鞋钉鞋，究竟佢多咗啲乜嘢咧？ 佢多佢唔通多咗几粒钉喺度？ 系啊，佢真系多咗几粒钉。嗱，35岁嘅 C 罗 都冇咩可以多噶啦，因为呢对鞋 系啊，除非有气垫咯，好似我哋啲篮球鞋咁样。咁但系咧，足球鞋又冇噶嘛， 吓， 即系通常都系 因为个草地已经系垫下垫下。 系啦，如果你气垫再加气垫咧，估计就会窒碍到佢嘅速度。咁大家都话喂 ，C 罗难度跑得好快咁样，点解会跑得咁快咧？原来 C 罗咧。 就用咗呢一對咧12粒大釘嘅一個足球鞋啦。比起咧， 以為講榴蓮添， 係啊，比起平時咧嘅攬球波撥咧已經多出4粒釘㗎啦，咁樣咁啊跑起上嚟咧更加找地喎，係 啊，穩好多，因為有陣時咧唔同嘅球場其實嗰個叫做草地嘅鬆軟度咧 係 不一嘅， 係 咁佢就加強咗自己咧每一個球場，即係佢因為肯定咗嗰個找地嘅力係強先咯。 係啊，咁同埋咧佢有消息話咧佢嘅波撥咧係用咗咧橡膠釘咧代替傳統嘅金屬釘嘅，咁、 哦、 即係咧釘就多咗，不過重量咧就可能減半咯。咁樣啊嚇，咁但係咧都有啲危險㗎，咁樣即係究竟嗰啲叫膠粒咧係咪或者膠釘啦，有冇損害損位啦，或者有冇磨蝕啦、 嗯， 都好影響。你知斯朗對腳好貴㗎嘛， 係啊， 咁啊斯朗咧除咗靚仔啊同埋跑步快咧，佢咧都係一個健康嘅餐單啊。咁啊除咗咧日日都淨係食魚之外咧，仲會咧每日啊小睡五次咧嚟保持狀態。 哦，係啊， 係啊，即係原來咧，斯朗拿度咧每一日嗱神操萬練啦，都係嗰句啦。咁有啲做體能啦，有啲真係要踢波啦咁樣啦。咁有啲運動心理學咧，咩都好啦，係咁上堂啊練習啦。但係咧，原來一日入邊咧，佢有五次咧瞓十分鐘嘅機會。 哇！不過佢瞓得著好嘢喎。 系，唔系不过佢嗰啲可能系地狱式嘅操练， 可能系 我同你嘅体能，你谂下，譬如依家突然间叫你今日啊行针草帽山，行完之后你都可能会小睡片刻啦，跟住再行多一次针草帽，再小睡片刻，即系可能斯朗系过住呢啲咁嘅生活嘅，即系 每一日啊， 系啊，可能系咁，如果唔系佢副计唔会 keep 得咁好啦，35岁、嗯，好似话揿过咧，佢依家35岁嘅体魄咧。是讲緊25岁嘅体魄嚟㗎。 嗯。 即佢係比自己嘅身体年龄啊真实年龄年轻十年喎、啊、个身体机能。 仲有排玩啦、啊、佢真係。 你諗下从我哋都听到你35岁你嘅身体机能已经係45岁。我冇听过有一个係35岁嘅人同佢讲哇你嘅身体机能是25岁㗎啫咁样。喂有斯朗拿度囉。 係啊。 係啊。 世界级真係世界级。 係啊无敌啊。咁啊喂转个角度睇埋呢一个转会嘅消息啊呢个消息都几轰动喎、啊。效力呢西甲啊爱斯宾奴嘅母女啦即係中国嘅球员啊呢、个母球王啊现时呢绝对系有能力呢立足啊其他欧洲嘅顶级联赛嘅咁样。咁但係呢支球队呢啊母女踢完之后呢就降班喎有好大机会。 嗯、 因为依家咧，爱斯宾奴咧排榜尾啊， 哎呀， 排榜尾即系意思系咩咧？降班嘅机会都好 大噶啦。 咁啊，现年咧28岁嘅母女咧，上年咧成为咧第一名咧去到西甲嘅中国球员啦。佢加盟嘅爱斯宾奴咧，即刻有货交啊！咁啊，又可以踢到欧洲赛啦，重要系啦，就经常有入波啦。咁但系咧，母女一知道咧下年球会有机会降班咧，就想走人啦，系咪先？咁啊，当打嘅球员想搵一个新嘅东家，咁啊又系有中国资金嘅英超球队狼队咧，就有机会争一争母女、啊。 踢法好唔同嘅，不过西甲同英超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呀，有报道指啊，狼队咧只要支付咧800万嘅欧元嘅转会费咧，就可以成功完成呢一个交易啦。咁、样咁啊，究竟啊呢、个消息传出之后，有冇机会啊真系令到狼队大股东咧复星集团啊去动容咧？亦都想啊，横掂都系中资背景噶啦， 讲 紧狼队啊，大家同声同气讲国语会好啲咧。咁样啊，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要劳烦小白帮我哋讲一讲啦。 睇睇呢个特别交通消息先啦。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嘉隆村有重型车辆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咧就喺兆康港铁站。另外啊，青山公路深井段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一段亦都系挤塞噶，龙尾咧就喺大榄噶。咁啊，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讲多次啦，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嘉隆村有重型车辆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咧就喺兆康港铁站。咁啊，青山公路深井段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咧就喺呢一个嘅大榄附近嘅。 讲多两句母女啦，其实咧母女过咗西 甲之後咧，咁好多中國嘅球迷都好喜歡睇佢踢波噶嘛，因為支持翻自己人啦。咁其實西班牙方面嘅賽會咧都有投訴嘅，因為咧愛斯賓奴咧經常比賽咧都要教到好早嘅時候開波啦。嗱，譬如你睇到嚟緊咧禮拜六咧愛斯賓奴主場咧對艾拉維斯啦，喺禮拜六進行。阿小白估下喺香港時間乜嘢時間可以睇得到？嗱，香港時間即係內地時間啦，係啊。 通常都應該會早少少嘅， 都好早啊。正常開飯時間係幾多點 可能係佢八點幾 係啊，就係、是、八點開波咯。咁、哦、但係你成日 真係 mark 實亞洲市場喎、 啊，你成日都霸咗呢個咁靚嘅亞洲黃金檔期咁。喂，即係如果八點鐘你想睇到皇馬係天方夜譚啦，想睇到叫做梅西巴塞係啦，係天方夜譚啦。咁又事實上真係嘅，你如果睇開西甲嘅球迷咧，你會發現咧八點鐘開波睇到啲強隊嘅對決咧，係幾乎個機率咧。是近乎得 10% 咁滯咯，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都係賽會有少少叫做講到牙痛咁聲啊嚇，咁啊睇下件事點樣繼續發酵啦，母女又有冇機會過英超揾食啦？ 係啦，咁、如果既然講英超咧，講多一句啦，英超嘅球會佢哋就開會啦，咁啊決定咗咧就喺嚟緊嘅時候咧，咁啊當然係正式咧就有比賽啦，咁、但係入邊都有啲規矩嘅、原來每一個球場咧比賽期間啊。容許300個人咧同時間喺呢個場入邊嘅，咁、當中包括咧就係球探，球探好緊要嘅， 係啊，俾你揀卒啊嘛， 係啦、揀卒，同埋咧即係一啲嘅叫做反興奮劑嘅組織嘅官員啦、好啦，咁球場入邊咧就會分幾個唔同嘅顏色區嘅，咁有啲咧就容許球員啦，即係球會啦，包括咧就職員啦、醫療啊、傳媒等等嘅，仲有啲咧就係、留喺比較上多人嘅一個叫做綠色區咧，咁可能咧就係唔同嘅工作人員嚟嘅，不過咧其實大家都係需要咧戴口罩啦，同埋保持住呢個適當嘅距離嘅，咁如果你話一般觀眾嘅。咁就唔好諗住擒高擒低啦， 唔好諗住排入去啦，又要俾嗰啲保安哥哥捉走你 啦， 系啊，到时咧你又要去警局嗰度睇波啦，冇得现场睇之余，仲冇得透过电视机睇啊，咁就几弊翳啦。 谁可这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走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变化系土遁或冰火魔法，寒到上到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号，各自其法。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新世。你画像内你脆弱，可站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酷，多得索魄再回复，血已渐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嘅歌曲咧可以介绍俾听众啦吓，新嘅作品啊，嚟自 Tonic 嘅歌曲啊，咁啊个取材都相信咧就系嚟自日本嗰套好出名嘅《鬼灭》噶啦，《鬼灭之日》啊吓、 哦，介绍埋俾我知啊，我都好孤陋寡闻嘅、 哎，我都要追翻啲《鬼灭》嗰啲 系咪啊 剧情啊，因为完咗噶啦，如果你要睇嘅话就可以一次过睇晒。 因为我有见到咧喺啲网路啊或者啲手机嗰度咧，唔知系咪一个手游啊叫做。即系手机嗰啲游戏都系用咗呢个名字《 鬼 灭》 嘅字啊，咁样 系啊，唔知道有冇相关嘅意思喺里面咧吓。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啊，正话啱啱讲到啊，嗰首歌曲咧，《鬼灭之日》咧，咁当中嘅鬼灭咧就联想到系日本嘅动漫啦。 系啊， 咁啊，今朝咧，彭仔咧都同啊小白咧同埋各位听众咧就我哋。思想上飛一轉去日本 啊，都好喎、啊。 係啦，咁啊喺呢一個嘅國際新視野當中咧，就見到咧，喺日本方面咧，原來佢哋有一個好重要嘅比賽啊，係啊捉棋嘅。 象棋 呢一個嘅棋藝啊，阿小白有冇聽過？我諗你應該會熟過，或者你會有印象啲都未定啊。叫做佢中即係叫漢字咁樣寫出嚟， 嗯， 棋勝戰。 哦，佢系嗰啲 捉棋个棋啦， 嗯、 即系嗰日本式嗰种咧，即系一个小木箱， 系啦，放喺上面嘅，跟住上面写住咩章啊，即系将军个章， 我睇唔到 嘅 字， 即系用啲木板仔咁样嘅嗰啲棋， 系啊系啊，冇错， 系啦， 一块木板仔一块木板仔咁样嗰种，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日本方面啦，原来佢哋咧喺嚟到今年咧已经系第91届啦，呢、 哦、 一个喺棋艺方面啊，棋圣战啊，圣战啊就系圣系 胜利个胜， 唔系胜利个胜啊，系呢一个即系圣诞个圣啦， 系 吓，即系好好高级咁样啊，咁啊就话咧进入到去最后八强嘅。战比赛嘅啦，咁、 嗯、 当中咧有咩事情发生咗咧？就话咧产生咗系日本史上咧最年轻嘅职业象棋士，棋士啊，真系棋 棋士啦，真 系。不过呢个系一只棋个棋吓，即系捉棋方面嘅将士啊吓。咁啊呢一位嘅男孩子咧叫做藤井聪太，咁佢咧。得17岁零嘅啫， 好年轻。 系啦，咁所以咧就成为咗咧吓咁多年嚟咧第一位啊，喺18岁前咧问鼎呢一个最高荣誉嘅棋手。不过佢喺咧最后呢八强咧就止步啦、 嗯， 即系佢咧未能够再突破啊。但系都已经够赢呢一个嘅。叫做日本史上最年轻职业象棋士呢个名誉， 哇！去到即系头八名都好厉害噶啦，嗰、那个淘汰赛去到八强， 系啊，咁啊，但系去到晋身四强战咧，佢就输咗啦，咁样，咁呢一种日本嘅棋又系好难玩噶。 呢种日本嘅棋我自己就冇玩过嘅， 但系你应该知道系乜嘢啦， 我知道、嗯、我知道系咩，但系咧，因为而家日本其实佢哋啲后生仔咧。 唔玩啦、 啊，唔係好玩噶啦、啊，都係玩下手機咁樣噶啦，佢哋、 啊、即係有啲似中國嘅中國象棋 啊，以至到係一啲嘅圍棋 啊， 圍棋佢哋會 hit 啲喎，其實 係、嗯、 圍棋或者木棋嗰啲咧，其實佢哋會有人氣多啲咯。 嚇、啊，咁呢一種嘅日本嘅 日本象棋咧都可以叫做， 佢就可以稱之為 都可以叫日本象棋嘅。 佢日文係點嗌法啊？ 日文我 通常呢啲你會點講啊？ 日文我棋象棋 Soki 咁样可能 是哦咁啊都几特别啊吓，真系一块木板仔咁样，咁喺一个嘅四方盒嗰度咧就去进行嘅。咁而家呢一位咧，阿藤井聪太咧就成为咗日本有史以嚟咧最年轻咧获得咧呢一个嘅四段位阶嘅棋手，即系话咧佢系最后系即系。去到呢一個嘅封號啊，算唔算係封號？ 佢哋嗰啲應該係有腰帶啊，或者有件唔知背心啊，代表你嗰個嘅level 嘅呢、 嗯、 一類型嘅，即係都有少少傳統咧，就似嗰啲雙撲手嗰隻風格嘅。 係啊， 因為佢都咁多年啊，90多年。 基本上咧，日本好多呢一種咁樣嘅活動，民間嘅活動咧，佢哋、 啊、 都好能夠將佢咧喺個形式上邊咧、嗯、做到好專咧， 係啊， 令到你感覺到呢一門嘅活動咧真係唔惹笑。 係啊。同埋佢哋能夠將傳統嘅風格啊，嗰、嗯、種嘅視覺傳統嘅享受咧，放埋落去啲現代人身上邊， 佢哋呢啲真係成個 package。 係啊， 好、哦，真係成個 package。 因為都會揾錢噶嘛。 哦，係咩？ 係啊，要維生 嘅咁樣嘅。好啦，咁飛完啦，呢轉日本啊。 我丑，改改姓名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赛事大气候着不厚。I just wanna love enough， 又叫我照做。I don't， you don't， you don't， I don't。我知道天生未愿坐定，天生面上有星，天生任何女绝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自愿就眼圈太大，姐姐披晒扮装正常。我叫某某，永无伴侣，无浪漫邂逅，勤力就是以后快引诱。天生月圆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绝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 一首歌曲嚟自啊呢一位嘅歌手陈海泳嘅《天生二品》，二系一二嘅二啊吓，好似头先嗰位棋手咁啊，藤井棋手咧，暂时都系二品，不过迟啲可能会变成一品噶啦。先听下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先啦。 嘅喺呢件事上犯咗错误，唔应该出现喺现场。米尔利喺国防大学开学礼以预录嘅方式发表演说嘅时候，提到当日嘅事。认为自己当日在有关时间出现在现场，令到人产生军方介入国家内政的错觉。他说作为身穿军服的官员，今次事件是一个可以让他从中学习的错误，他衷心希望大家亦都能够学习到。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6.84， 瑞士法郎 0.945， 加元 1.365， 人民币 7.066， 英镑对美元 1.257， 欧元对美元 1.129， 澳元对美元 0.68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901 点，跌571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24.47 美元，卖出 1725.91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位于菲律宾的热带低气压发表在东沙之东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有骤雨。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同二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非常之挤塞的地方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农村即是大榄，有重型车辆的交通意外，现在封了三四线，话咁车龙好长，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咁亦都由于啲车咧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咧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小榄。咁由于挤塞啦，咁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咧都受影响，包括而家黄珠路上翻屯门公路挤塞，龙尾喺龙日村。咁海皇路上翻黄珠路咧都挤塞噶，咁运输署咧就喺度呼吁啦，驾驶人士咧就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市民咧就考虑咧使用铁路啊，搭铁路快过揸车应该。咁啊，再讲多次个位置啦， 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加龍村，即係大欖嗰段啦，有重型車輛嘅交通意外，封咗三四線，咁剩翻一二線行車啦，車龍好長噶，排到去兆康港鐵站。咁另外咧，啲車行曬青山公路，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龍咧，近住碧堤半島一段都係擠塞。龙尾就排到去小榄，咁外围方面咧，就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挤塞，龙尾喺龙日村；海皇路上翻黄珠路咧，都系挤塞受影响噶。咁啊，冇办法啦，塞紧车嘅朋友咧，就耐心忍耐下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慢车，龙尾都是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就红天路，影响到朗天路上回元朗公路的支路都是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再讲多次最挤塞的地方，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加龙村，即是大榄对出，有重型车辆的交通意外，封了三四线，严重挤塞。龙尾咧排到咧去兆康港铁站，咁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在小榄噶。咁运输署咧就叫我哋咧就提下各位啦，驾驶人士就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市民请考虑使用铁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甜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系甜淡情怀嘅潘芳芳，夏天已经大摇大摆到咗啦。为你们推荐一首我认为很有夏天气息的歌曲，我会揀 Chad Stewart 和 Jeremy Clyde 的 A Summer Song，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 Summer Song。 逢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潘芳芳主持的甜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有奖抢答题，请举例说出港铁要让座给哪些有需要人士。 阿天答，外籍人士。 豪仔话是尽晒人士。 阿天答，是不省人士。 我真的没有好讲啊。各位，如果你们都想玩游戏赢礼品的二台听众，就请记得留意逢星期一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有礼节目就是我们 风骚快活人。 华英 calling 白鸽，华英 calling 白鸽， 白鸽 on position， 收到，各单位注意，一分钟后行动，山鸡准备爆破。 佢哋要窥探嘅并非乜嘢国家机密，而系蛋白质。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今晚真系好科学，分享科学家点样用尽方法窥探蛋白质嘅结构，深入了解佢神秘嘅运作原理。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我是朱海婷， 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块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嘅目标或者我自己嗰日嘅时间表。有时间嘅话，梗系同女女嚟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中意嘅茶。咁我嗰一日就系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交通消息呢可想而知咧，佢今天咧真系啊比较重要啊吓，咁啊让大家咧更加了解咧外边，尤其是系屯门公路嘅交通咧，即系比较论尽啊。今朝咁，所以而家咧已经系嚟到早上嘅8:12啦，先再继续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就有朱海婷加入。 早晨，彭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 系咁啊，阿 O 同埋我彭仔都响树嘅，咁啊小白就唔喺呢个空间啊，喺第二度。哇，真系好！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继续生效 ，keep 住喺度啊！咁啊，30度嘅高温啊，而家相对湿度咧80%嘅。今天咧，会唔会有一啲嘅同学仔咧？因为咧下个礼拜一咧就连最后嗰一 lock 嘅 系都翻学啦， 学生都要翻学噶啦， 都翻学啦。 佢哋会唔会有一种好似最后一天假期嘅感觉咧？ 有啲忐忑定系兴奋多咧？ 我如果我是学生呢，我一定是兴奋，希望快啲翻学。 我想讲，如果细个嗰啲咧，即系小学啦，都应该系好兴奋嘅，即系真系会前一晚瞓唔着啊，或者朝头早咧早个嘅起身咁啊弹起，早个嘅闹钟弹起身咁样咯。 又会好紧张自己啲衫裤鞋袜啦， 系啊， 文具啦， 系啊， 试晒噶啦嘛，仲啱着啦嘛，记唔记得之前提过大家？ 系啊，肥晒啊啲手哥啊，咁啊，啲家长会知道啦吓。好，但系今天咧都仍然咧就未翻得齐学嘅，个个都吓。咁今日咧就嚟到6月12日啦，农历咧就闰4月21日。咁啊睇翻啲通胜当中咧，今日都好多嘢适宜吓，移徙啦、入宅啦、出行啦、祭祀啦、祈福啦、定盟啦、会亲友啦，有一个嘅活动咧吓，适宜嘅活动咧比较少见到，叫安机械。安装个安 哦， 系啦， 以前呢啲 安全个安，安装个安系咪都系你安？ 系 系啦，安全个安，安机械，因为通常我见到嗰啲喺通胜嗰啲字眼咧，系好 古代啲噶， 文言嘅系嘛，比较少咧，即系咁现代啊，机械啊嘛，呢个几特别。咁至于今天忌啲乜嘢咧，咁就话忌开市，忌作业。 点解同即系咁有先见之明啊？ 都应一应我美股琴晚咧，哇，真系跌成1800点啊，都唔讲得事。 真系唔讲得少。咁当然啦，打阵会交俾阿 O 啦、Heidi 啊同阿 Dicky 再分析啊。不过呢个时候咧就讲埋天气预测啦，俾大家知道啦。 好啊，今日嘅本港嘅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吓，但系早上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日间系酷热啊，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嘅轻微至到咧就系和缓嘅偏南风嘅。展望啦，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稍后就会有骤雨，但系去到星期日咧就天气转差啦，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啊。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仍然会有骤雨。现时啦，咁啊8:15已经有酷热天气警告。 佢室外气温 系跌翻落去29度，相对湿度就80%， 温度都回埋啊， 回一度咁样嘅， 回一回佢先， 搞乜鬼啦 吓？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呢个环节啊，当然要同埋 Heidi 朱海婷咧一齐请嚟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咯、 早晨啊 ，O Heidi 同埋彭仔，各位听众大家好， 把声震震地嘅，因为见到咧美股方面啦吓，琴日咧你见到啊，美股就早段都曾经跌过1136点，去到25853，亦都咧就系跌穿咗呢个咧26000嘅关口啦 ，Dicky 啦。其實睇翻咧，即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方面啦，喺周三嘅議息個會議之後，都係睇淡個前景啊，嗰啲恐慌指數全部啊都係飆，恐慌指數就飆咗上去啦。咁啊睇埋幾個指數啦嚇，咁啊道指方面咧，最終咧就係收報咧25,128啦，跌咗1,861點嘅。標普500指數方面咧就係跌188點啦，就收報3,002.1點啦。咁啊都幾恐慌嘅情況。 係啊 ，Dicky 快啲幫我哋睇實個市先，有冇機會美股都唉搞到港股今日都要繼續下沉落去啊？ 真系你怎么口震啊？ 系啊，你怎么口震？ 讲个指数都震震地，即系讲嘅时候都唔知系咪真嘅咧，或者我睇嘅时候都唔敢相信啦。不过咁，其实即系1,800点道指嘅跌幅，或者而家你系话即系叫做反弹咗好多啦。呢、這、一个下跌嘅幅度咧，我哋都唔系未见过嘅。我谂即系大家回忆翻，即系唔系好耐之前。當新冠肺炎其實反而喺美國未咁肆虐嘅時候咧，喺即係內地爆發嘅初期，其實美股咧跌落嚟嗰下都係咁樣嘅跌幅嘅。不過可能大家已經久違咗幾個月咁解啫。咁好啦，嗱，先講下外圍美股先。咁你話喂有冇啲好重大利淡消息啊？係咪一啲好曳嘅經濟數據啊？譬如話持續申領失薪領失業救濟人數，喂呢、這個數字其實比預期好嘅噃。咁你話聯儲局主席阿鮑威爾嘅言論，咁佢不嬲都唔係話唱好經濟㗎，唱好嗰個係特朗普啫嘛。It's gonna be great 嗰個係特朗普啫嘛，唔係鮑威爾。 你 會嘟埋 嘟起埋個嘴嚟講， 好似 有冇整埋個正方形嘴？ 係啊，即係隻手都要有少少動作咁啦，當然唔同埋啦。咁其實佢過去都一路都冇唱好過，同埋大家明白嘅聯儲局喺而家呢刻咧，其實即係講得白啲冇招㗎，因為佢既要量化寬鬆啦，又要買債啦，擴大資產負債表啦，息就減到零到0.25，冇得再低啦。但佢又唔會玩到負利率喎，呢個佢講過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佢唔會考慮歐央行、日央行嗰啲即係負利率嗰種嘅貨幣政策咧，咁佢而家喺呢一刻咧，其實就已經係真係冇招啦，就唔係無招勝有招，係真係即係江郎才盡嗰只咁嘅感覺。咁所以變咗咧，當聯儲局今次開會咧，坦白講，市場都會覺得咦，好似即係唔係話真係睇到底牌，即係你當即係90年代賭神電影咁啦，就唔係話睇到底牌，但係咧。就已經有少少好似液晶體顯影眼鏡睇到大概估到係乜嘢底牌咁， 第二功能 就露底， 第二功能係嘛？ 係啦，冇招啦，露咗底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會比較論盡啲嘅。咁但係講真，即係呢個世界永遠都係所有嘢都係借啲耳嘅啫，即係跌咗落嚟咁啊，當然就解釋啦。不過無道有牛，即係過去我都一直都講啦，我就講話，美股會跑贏港股咁啊，出現咗啦。咁但係我都記得咧，我都講過，我話喂。小心啊！3月12號嗰個所謂嘅即係裂口咧，唔係咁容易補噶。好，佢真係補咗，仲多咗0.8點添。咁跟住就掉頭回落啦。我講個港股，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喺美股有個咁嘅跌幅，咁今日港股好顯著裂口低開咧，都係難以避免嘅。咁當然喺過去呢段時間，唔好忘記，其實講緊美股就以道指為例。其實由18,000點一路彈上嚟，累積嘅反彈幅度真係相當之驚人。咁你話借助住呢一啲恐慌性嘅情緒，又或者一下子即係當大家都即係音樂椅遊戲啫，哇！即刻冇凳坐嘅時候，大家都好驚咧，咁就恐慌性情緒就引發拋售。咁我諗即係今次嘅呢個跌幅咧，都係好驚人、好大，但係咧又唔係話完全失去咗秩序咯。咁我諗喺即係過去呢個咁龐大嘅升幅背後，其實一直都係憧憬緊，就係話哇點樣重啟經濟啊？點樣即係所謂嘅好多嘅負面因素都叫做係消除咗。咁但係事不離實嘅就係見得到美國目前嘅狀況，就係所謂嘅即係新冠肺炎疫情其實係而家越嚟越係嚴峻嘅，甚至乎講緊第二波嘅感染嘅。咁而實體經濟都係即係停擺多時，亦都唔見得到話真係有個好明顯。所謂嘅重啟嘅一個時間表嘅，咁喺咁樣嘅大環境底下，即係所謂憧憬復甦之路咧，其實都有個限度咯，係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而家由高位回翻落嚟都係正常。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要去睇，即係再仔細啲，我會相信經過咗呢一輪嘅急速調整之後咧，對於個別啲科技啊、互聯網相關啲股份啊，又或者其實喺目前其實都已經係一啲S&P 500指數同 Nasdaq 都好權重嘅股份啊，甚至個別亦都喺道指裏面啊，例如由 Apple 開始講起嘅微軟啊，呢一類咧，我都會覺得個抗跌力點都會好啲嘅。 咁啊，呢个时间咧要讲埋个特别交通消息啦。咁啊，交俾 Heidi 帮我哋讲下。 好啊，咁啊，屯门公路咧往九龙方向啊，近嘉龙村咧有重型嘅车辆交通意外啦。第三、四线系封闭，交通瘫痪啊，车龙咧就系长达十公里左右噶，龙尾咧就去到兆康港铁站。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啊，深井段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咧就去到小榄啦。咁啊，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市民亦都请考虑咧。就是使用铁路 的吓，的钱唔喺嗰头啊嘛，系咪啊？唔影响你啊，系咪？今日 港岛区嘅， 系咁啊，好啲咁样，但系咧都继续要睇。 如果喺嗰区附近嘅朋友， 系啦，咁啊一路听住晨光第一线啦。如果塞车嘅你，咁啊听下股市，睇下有冇啲进寸啦。嗱，如果你抽到网易嘅朋友，恭喜你啦。咁啊，每手咧不计手续费啊，第一日咧挂牌啊赚到七嚿水啦，正所谓赚咗七嚿水，饮杯水湿湿嘴啦，咁样啦，系咪先？咁但系你真系啊，你。七百蚊你真系饮餐茶钱嚟噶咋？咁但系喂，有冇机会带动下手游股啊？都继续会爆得上去咧？因为咧，再睇翻前一日个市咧，其实咧手游股咧都做得相当之好啊，包括嗰啲中手游啊、云游控股啊、心动公司啊、博雅互动啊咁样啦、啊。咁啊，作为股评人嘅你咧，其实系咪即系讲开啲手游股，自己都会争捞嚟打一打啲机？跟住先，即系跟住先要深入其中咁样咧，先了解到贴地地了解，喂，原来手游啊咁样嘅，咁样咧吓 ，Dicky 吓， 咁都真系嘅。正所谓你唔 download， 你唔试玩咧，你又唔知道即系嗰个着迷嘅原因系喺边度。咁当然啦，你话喂，仲有冇细咧？嗱，咁我就真系要一盆冷水再加啲冰淋落嚟啦。 准备好，准备好。 我記得尋日咧，我都有講到就話，大家唔好憧憬網易會有太大嘅升幅啊，係、啊，會高開。咁但係你要記住，嗰、那個高開美國嗰個價咧，其實係收市價，講緊唔係尋日，講前日啦嚇，即係網易香港上市之前，我亦都係尋日朝頭早喺晨光呢個時段度講。咁我就話高開就梗㗎啦，六七個 percent 啦嚇，但係唔會多過十個 percent 啦。咁呢個預測咧都完全吻合咗啦。唔好忘記尋日咧，網易收市咧。都壓住香港交易最低位收嘅。嗱、今日咧，我覺得係一個考驗嚟㗎啦，係考驗咩咧？考驗翻香港嘅招股價。冇辦法啦，因為始終外圍勁跌啊嚇，咩股份都跌，即係相類嘅股份都跌。咁你話喂，網易基本因素好唔好？咁講真，琴日都講過，佢係真係可以話係同騰訊係可以爭一日之長，短嘅當地第二大嘅呢個手機遊戲生產商。但問題係好似阿里咁樣啦，哇！即係之前我哋都經歷過。上市初期表現係咩係細噶嘛？咁跟住曾經當美股急跌嘅時候，佢嘅股價曾經跌穿過香港招股價。 係啊， 即係香港招股價唔係一個 指標， 牢不可破，唔係話唔可以穿嘅一個水平嚟嘅。呢、這個大家要第一點要記住。第二就係話喺美國咧，到我哋香港上咧，係人哋升咗一倍有多嘅只股份喺美國。咁、而到香港上市之前嗰日咧，美國係創緊接近歷史新高嘅佢嘅股價。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而家睇翻住個招股價先啦，即係希望喺呢個水平就心理上有啲晾住晾住咁樣啦，就唔係個胃晾住晾住。 喂 ，Dicky 啊，咁係咪如果穿咗招股價，啲散股民都唔好急於攞貨字啊？如果之前抽唔到嗰啲？ 嗱，我都咁，其實香港嘅招股價唔係一件事嚟嘅，對於呢只股份嚟講，我過去都有講嘅，所有第二上市都係因為。都話我都話上咗廿年噶啦，呢、這個股份、第一次買我係二十年之前買 NetEase 大學年代啊嘛，你有講 係啦，當時即係我哋話 bubble 嘅時候已經識呵， 係啊 ，tech bubble 嗰陣時候啦，跌咗好多啦，咁跟住又後來升翻好多啦，咁即係嗰個表過不提啦。咁但係咧，我會覺得咁，即係心理上高。你話喂，如果你話去到招股價或者樓下，咁你就當阿里巴巴嗰種心態咯。你係如果你真係仍然長線睇好呢個行業。咁當然即係冇理由係見高追高，反而恐慌時唔吸納㗎，呢、個就違背咗股神嘅心態啦。不過有時恐慌時佢都有沽貨㗎喎，你見航空股係啦，因為永遠都唔會知道咩即係叫真正恐慌，可能佢沽嗰下佢覺得呢、這個未係真正嘅最恐慌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要留啲子彈，因為你唔知道美股會回幾耐。咁但我又唔係太擔心嘅，頭先我都講。新經濟嘅股份咧，我係相對睇好嘅，同埋你會睇得到，譬如好似騰訊咁，即係就算你話疫情嘅影響，其實佢某一個遊戲四個字唔幫佢宣傳 嚇， 咁、其實有收入又好好喎，咁樣個股價亦都創嘅高位喎，咁只不過係一個調整啫，咁所以去到招股價，咁當然抽唔到嘅。即係心動咁又想行動啊，買住啲先咯。咁但係即係的而且確又係今日就預咗佢會回㗎啦。 嚇， 即係同埋早前啲手遊股啲炒風係好似等只網易嚟上市，咁都上咗咯。咁仲炒咩？咁而家外圍都回落。咁但係 再長遠啲啲咧，我都會呢、這個，我覺得呢個行業都 OK 嘅，所以留啲子彈，等即係調整多少少買，咁就算你話抽唔到望二嘅朋友，咁恭喜你啦，有機會嚟啦，飛雲 係咁啊，非常多謝咧，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有。 好， 下個星期經過，拜 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喂，接力接力，有阿朱海婷。 系啊系啊，告诉彭爷爷同埋各位嘅听众啊，可能呢一刻你塞紧车嘅，或者你头先听完啲财经觉得好头痛啊，咁、 哦、 大家咧都发现可能即系都市人经常都会有啲轻微头痛，或者有啲人就长期都会有啲头痛嘅情况 发生。呢个系叫都市病啊，系咪啊？ 都系啦、嗯，其实都反映好多嘢嘅压力啊，可能你真系有啲颈椎嘅问题啊，甚至乎啲人严重鼻窦炎都会长期系头痛。咁、哦、但系我哋亦都听过好多人咧，长期就用一啲止痛药咧，就系、是、做好朋友。成日都食住佢，咁、 哦、 其實千祈唔好建議啦。最緊要係揾出成因。咁我揾咗幾個咧，其實係自然嘅方法咧，令到大家希望可以即時舒緩你嘅頭痛嘅、嗯。你真係估唔到咁簡單。第一就係唔該你飲水啊。嗱、嗯，其實咧原來咧，即係一個人啊，尤其是而家天氣咁熱咧，你缺水唔單止會影響你嘅專注力啊、猛疹啊、熱啲啦、啊。其實咧有一份啊，曾經係做過一個關於頭痛嘅一個研究，都話咧，如果你咧喺頭痛嗰一刻喺半個鐘頭之內啊，接過三个小时之内咧，系大量咁样饮水啦。 嗯， 都希望咧会即时舒缓到咧呢一个嘅头痛嘅问题噶吓。而家大家饮啖水。 咁呢个动作实比较容易做嘛。 系啊，你试下 试咗先咯。 系啦系啦，冇错。 不过依家咧喺便利店买啲水都几贵贵。 我哋 讲啊咁讲啦， 我哋支持咧自己每一日都带水樽 嘅。我系谂住你喺屋企噶。 系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嗱，另外咧就系冷敷，唔系话发烧你先要敷个冻嘅贴。嗱，其实因为咧你头痛好多时都因为你嗰啲血管啊吓，咁啊个可能个喷得犀利啦，所以咧有啲嘅方法就建议，如果冷敷咧系减少咧我哋以前细个啦 nerve conduction 啊。令到呢啲血管係收返縮啲， 唔好咁敏感。 係啦，咁令到佢可能呢係會有即係短時間呢、嗯、對於呢個偏頭痛嘅人呢係有幫助嘅。 有冇話敷邊個位呢？ 嗱，佢冇講，不過我相信可能係 額 頭或者雲睛啦。 我可能會選擇擺喺頸 背 啊，啲大動脈多嘅位置、嗯。 另外呢，女士們啊，原來我哋平時扮靚嘅方法都會影響頭痛㗎喎。例如而家夏天 呢。哎呀好頭痛啊，咁多化妝品 啊， 邊隻好啊。 原來 呢 夏天啊，今日我冇做。如果你琴日留意我做节目嘅话，电视节目咧，我扎咗个高马尾啊。 哦， 但原来你成日扎 all back 咧，将啲头发啊捋到好紧啊， 好 向后啦。或者你夏天唔该你游水戴泳帽戴泳镜，其实呢啲咧都会加强我哋头部嘅压力噶。 哦，好绷紧啊个人。 嗱，最后啦，好快讲埋就唔该你哋食少啲咧，真系太多加工嘅食物、 哦， 都会希望呢几个咧好简单啊， 太多化 学 嘢嗰啲， 睇下帮唔帮到少少手，令到大家唔好咁头。 哦，不過阿 Heidi 咧提到話咧，即係譬如你話扎起頭髮或者游水咧、因為游水我戴嗰個眉鏡咧，我真係箍得我咁我冇咁蒲，但係明白個眉鏡我真係箍得好緊嘅，因為驚入水啲，每次游完咧就會有一種咧真係頭痛嘅感覺，原來咁都有影響啊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今朝早先后发生两宗交通意外，其中朝早六点几在屯门巴士总站近上车位的意外，涉及一架泥头车和中型货车，有车漏出液体，需要时间清理。运输署话，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加龙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场交通仍然挤塞，建议驾驶人士考虑使用其他道路。意外中有一个人受轻伤。另一宗意外发生在大约7:40，地点是近住屯门巴士转车站，涉及一架巴士和私家车。警方话，私家车事后离开现场。 美股大幅下挫，市场忧虑美国重启经济可能会爆发第二波疫情，加上联储局结束两日议息会议，并且发布经济展望，预料今年经济收缩 6.5%。又預計至到2022年底，息率將會維持在接近零水平。主席鮑威爾指出，復甦之路仍然漫長，增添市場對經濟復甦步伐的憂慮。反映市場恐慌情緒的 VIX 指數急升近 48%， 是近三個月以來最大單日升幅。道瓊斯指數開市即急跌超過700點，其後擴大跌幅並且失守26000點，最多急射1907點，最終收市下挫1861點，報25128點，跌幅大約是7%。美股三大指數都創下三月大跌市以來最大單日跌幅。美国财长努钦表示，可能考虑限制美国资本经香港流动，以回应北京在香港订立港区国安法。努钦表示，正是研究透过由金监管机构组成的资本市场工作小组推出措施，对港区国安法作各种回应，包括可能限制美国资本经香港市场流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要求有关工作小组60日内提出行动建议，提出怎样加强审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账目，以保障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努钦说，工作小组将会审议在美国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问题，并且提供一份详细报告。他不想预先判断报告内容，但是强调会提出各种建议。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泽说，新型肺炎第二波疫情不一定爆发，但是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斯佩兰泽在国会下议院说，意大利目前一系列疫情数据令人鼓舞，但是疫情未结束，病毒仍然在传播。他又說，意大利聯同德國、法國和荷蘭等的衛生部長共同去信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呼籲歐盟在研發疫苗方面發揮領導作用，確保疫苗面世之後，歐洲所有國家都能夠享用，成為全球公共產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77，瑞士法郎0.945，加元1.365，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2066点，跌4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89美元，卖出1728.6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有骤雨。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和二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咗最挤塞嘅地方啊，喺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啊，咁第三、四线咧就封闭，咁交通系瘫痪噶，车龙长达12公里左右啊，咁而家影响到多条路都挤塞啦，咁屯门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咁远噶，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小榄对出，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挤塞。咁有两条龙尾啊，排到去龙日村同埋海皇路近住湖山路㗎。咁青田路上返屯门公路啦。 洪天路和朗天路上回去元朗公路的支路都分别是挤塞的。元朗公路出回去九龙方向，即是上水方向，跟着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屯门公路去回元朗方向，跟着屯门医院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出的。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出回九龙方向，跟着加龙村有重型车辆的交通意外，第三四线是封闭，交通是瘫痪的，车龙长达12公里左右。咁而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啦。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小榄对出。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挤塞，龙尾分别去到龙日村同埋海皇路，近住湖山路啦。青田路上翻去屯门公路，同埋洪天路啦、朗天路呢啲上翻去元朗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挤塞。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啦，因为好多车都改行咗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都系挤塞，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对出噶。咁运输署就呼吁大家啊，就驾驶人士咧就改用第二啲道路啦。市民就请你考虑咧系使用铁路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挤塞，龙尾去到八乡路嘅，就系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车龙排到去八乡路。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可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三十分， 曾志豪和你寻开心。 我曾志豪咧最想做白雪公主里面嘅白雪公子， 唔系啊话， 佢集集都可以唱歌噶，仲可以吸引到啲雀仔飞埋嚟啊！ 你知唔知啲雀仔想同你讲咩啊？ 傻瓜，傻瓜！ 咁我唔做啦，我做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咁曾志豪做节目未有系唱歌？ 我收到自称系执法人员嘅电话，话我犯咗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同密码，我梗系唔信啦。 呢啲系骗徒常用嘅伎俩，佢哋仲会叫人喺特定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记住系18222、18222，重要嘅嘢要讲三次，仲要提醒你身边嘅人啊！ 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早上8:40，继续晨光第一线节目，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啦，有朱海婷啦，亦都有小白白元浩咧，就准备为大家睇睇咧报章新闻焦点噶啦。咁啊，先嚟睇彭仔手上咧有啊今天嘅明报啊，明报嘅头版头条咧都同啊。香港电台呢就非常之有关系嘅。呢一个嘅头条嘅内容就话啦，正当香港电台啦因头条新闻以及系左右红蓝绿等等电视节目呢就备受压力要检讨之际， 广播处长梁家荣以及系处理副广播处长陈敏娟，寻日咧就喺港台嘅常规编辑会议上咧就表示咧将会离职啦。咁其中咧电视部出身、曾经制作头条新闻嘅陈敏娟咧就以健康理由请辞噶。咁连同另一名咧即将退休嘅助理处长，咁港台有五名高层喺未来一年多咧会有三人咧离任嘅。咁啊呢一度咧就明报亦都整咗个架构表，哇！五个高层有边三个会即将离任啊？咁啊，除咗话呢一个嘅新闻嘅重点人物咧，就处理副广播处长括弧节目嘅陈敏娟，咁就六月一日咧已经系辞职噶啦。咁今年九月一日咧就会系离任。咁其余咧仲讲到话咧，助理广播处长括弧电台及节目策划嘅张建华咧，就有传明年三月退休。咁仲有一位咧，就系广播处长梁家荣。咁啊，明年八月合约届满，佢就话咧无意再续约。咁所以咧，明报就得出呢一个嘅文字上嘅咁样写法啦。好啦，咁啊，港台工会就话啦，陈敏娟主管节目制作，个中压力咧就不足为外人道。有学者分析，政府连月嚟咧呢啲嘅举动啊，要港台嘅公务员归队，担心啊港台会失去传播人嘅独立身份嘅。咁而明报前日接获消息，指陈敏娟咧被政府取消署任，并且已经请辞。咁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啊伍曼仪咧，寻日就话啦，有同事咧寻日喺编辑会就关注阿陈敏娟是否被降级。咁啊，陈敏娟咧就话自己离职前仍然系处理副广播处长。咁啊，伍曼仪亦都话啦，阿处长梁家荣咧就喺会上咧被问及啊去留问题时候，回应话咧前年续约之后已经决定咧系不再续约，就唔想咧七十岁仍然翻工。咁啊，梁家荣咧喺明年嘅八月咧合约就会系届满噶啦，咁样。好啦，咁啊，港台未来一年咧就一年多啊，将会再经历咧人事大变嘅。喺明报嘅一篇嘅拆局嘅文章当中咧，讲到话广播处长、副处长以及系助理处长都要咧寻觅接任人。咁消息话咧，政府正系委托猎头公司啦，系揾处长人选啦。而家有两名嘅副处长，当中陈敏娟将离任。有港台员工话，另一个副广播处长啊冯建业咧系属于政务官职系，唔了解广播及新闻运作。至于两名助理广播处长欧丽雅仍然系响署任期。张建华咧有传明年三月退休，未必能够接任副处长。咁估计有机会咧由政务官空降系做一个副处长。咁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咧促请政府咧尊重港台内部升迁啦，就不宜咧系空降政务官去执掌制作高位咁话嘅。呢个嚟自今天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噶。 好啦，跟住咧系《经济日报》方面嘅港文啊，喺讲呢个港版健康码之前咧，我哋跟进下咧呢个新冠肺炎嘅情况先吓。嗱，本港嘅新冠肺炎疫情咧，琴日就冇录得新增嘅确诊个案，同时亦都系连续七日咧系本地零确诊嘅。但系琴晚咧就传出啦，沙田沥源村六传流群组再有初步确诊嘅个案，女患者咧就系58岁，系第1084宗嘅个案，即系属于啊沥源村群组最先发病嗰位34岁女患者嘅同住嘅亲属嚟噶，咁啊现时咧就情况稳定噶。好啦，咁啊呢一个头呢个嘅港文版咧就讲到啦，港版健康码中港澳研互认嘅安排嘅。嗱，港府咧正研究推出港版嘅健康码，同内地同埋澳门政府咧系研究互认嘅安排，以便咧进一步嘅恢复咧系粤港澳三地嘅经贸工作噶。消息指啊，卫生署琴日咧就同业界代表会面嘅，解释健康码电子平台嘅具体资料，例如啊点样去上载测试结果去到指定嘅平台技术操作。据了解啦，当局咧就考虑设健康码嘅配额同埋有效嘅日期，初步咧有8间嘅检测机构咧就系获认可嘅。 包括咧就系五间嘅私家医院同埋三间嘅私营嘅化验所。咁但系咧本地私家医院咧检测嘅收费咧就由1500蚊至到3000多元系不等啦，比起深圳啊同埋澳门咧都系贵咗起码五倍或者以上噶。嗱，咁初步咧认证嘅机构包括咧就有养和医院啦、仁安医院啦、港怡啦、荃湾嘅港安啦、香港港安医院、咪柏立医学化验诊所、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同埋咧基因检测公司咧就 Prenatic 等等噶。咁但系根据当局嘅构思啊，申请人咧就系需要咧医生就系作呢个健康嘅评估，然后咧抽取样本进行新冠病毒嘅化验，而认可嘅机构咧就会将化验结果咧上载到去有关嘅平台等有需要嘅部门咧去查核噶，以确定啊有关人士系唔系需要强制14日嘅检疫，或者咧可以获得豁免噶。消息亦都讲到啦，有关政策咧就属于啦粤港澳联防联控抗疫机制，涉及咗多个部门啊。港府正系同广东同埋澳门咧就系商谈健康码嘅配额，对象咧就系内地设厂嘅港商、中港嘅货车司机同埋具有咧就系呢一个嘅医疗服务等嘅人士嘅。咁啊，暂时就系唔涵盖中港嘅家庭同埋旅客噶，大家留意住啦噃。 即系我哋呢啲唔系好关事嗰啲， 业嚟去玩嗰啲就暂时未知啊。 系啦，系啦，唔好阻住人哋。 安分守己，继续喺香港先啦吓。好，跟住咧就再睇睇一个嘅交通消息先啦吓。咁啊，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蛟龙村有重型车辆交通意外，咁啊第四线啊封闭，第三线解封，交通瘫痪。咁啊，车龙啊长达12公里，话比头先10公里再长咗2公里啦吓。车龙长达12公里，龙尾咧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噶。另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咧就喺小榄噶。咁啊，元朗公路往大榄隧往大榄隧道方向亦都系挤塞，龙尾咧就喺泥围嘅。咁啊，都几多 塞死晒喎！ 系啊，新界西嗰边咧都塞得相当厉害啊吓。 啊，如果我系即系未。依家准备出门翻工啦，呢、這个咁嘅时间咧，我会先问一下老板，我可唔可以弹性上班？ 梗系可以啦，真系个个都好老板嚟噶嘛， 希望系啦，啲雇主啊、老板啊嗰啲吓体谅系啊， 佢哋都唔想迟到噶吓、好，跟住再睇翻咧，就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跨境学生逐迎来咧就是、通关嘅解禁啦。近日啊，随住全港学生陆续开始复课，大概咧就系2500名嘅中三至到中五跨境生，亦都将于下个星期一至15号咧就系复课啦。咁啊，深圳市口岸办寻日咧就发布咗跨境学童通关检疫细则噶，明确咧就系讲出啦，跨境学生应该咧就持有7日之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同埋一个咧佢哋括住啊，写住 I 深圳 ，I 咧就英文字母嗰个 I， 跟住就深圳 I 深圳，咁亦都系一个健康码嚟嘅，咁啊就可以咧就做到每日往返啦。嗱，为咗方便跨境生进行核酸检测噶，深圳喺全市范围之内设置咗29个嘅定点医疗机构，咁啊可以提供绿色通道，咁啊做到咧就系优先安排，尽快检测，24小时之内咧就具可以出到呢一个咧就系检测嘅结果噶啦。咁啊睇到今次咧，其实深圳市口岸咧亦都讲到咧就系有一个嘅服务措施啦。嗱，包括边五方面咧，就系豁免隔离政策、核酸检测措施、监护人责任、主动健康申报在学。在校健康管理呢五方面嘅，咁大家咧要留意住呢啲健康，如果需要每日往返嘅咧，就要做足呢啲嘅叫做检测结果先得啦吓。以上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星岛日报啦。星岛日报嘅内页要闻咧都有咧系同学校啊、学生啊、老师啊有关嘅新闻嘅。咁啊讲到咧人大常委会啊将会制定咧系港区国安法，有反对立法团体筹划公投咧，扬言咧系罢工罢课。咁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寻日就喺电台节目话咧，呢一个愿荣光归香港，明显咧系政治宣传歌曲。咁啊，强调校园唔应该咧有政治表达，影响其他学生嘅情绪同学习。又强调咧，学生 下应该咧专心学习。咁当局咧会等待国家安全立法后啊，就制作教材教导学生遵守法例同埋制度。咁中学校长会主席啊邓振强就认为咧，学校应该给予学生沟通嘅渠道，会以平常心咧去处理嘅。咁杨润雄咧日前就去信全港中小学校长啦，要求校方提醒学生咧唔应该将学校成为咧表达政治诉求嘅场地，并且劝止学生咧唱有政治信息嘅歌曲等等嘅政治表态嘅。咁除咗话学生咧，老师咧都有一啲嘅新由啊。教育局要求啊，所有中小学新入职、现职同埋晋升教师，下个学年开始咧接受指定时数嘅教师专业操守课程，其中包括理解基本法精神在内嘅教师专业标准参照。咁学界咧反应不一啦，更加触发咧就政府同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啊隔空骂战，当局咧就不点名指教协咧凡事政治化以及咧居心叵测，咁啊故意贬低当局的角色进行政治抹黑。这个来自今天的星岛日报要闻版的消息。 好了，看东方日报方面的专题新闻就讲到了港灭鼠无力又懒散，商疫危机就暴现。鼠患问题就是长期困扰着中港两地的。北京市卫健委昨天发布了2020年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要点，将鼠疫就列入了是年度的疾控工作重点当中的。但看回香港，近年不但就是爆出全球最多的 大鼠无形肝炎的个案，看到上年亦都花费了近2亿的公帑去灭鼠，但是鼠患的指数就不跌反升，引入了新科技的灭鼠器更加就沦为笑柄。而多名的堪舆学家早前 堪舆学家 是挺得意的，这个关什么事，这个报章这样写法我都觉得是挺得意的。多名的堪舆学家早已指出今年鼠年本港将受这个鼠患的困扰，疫劫难逃。有议员亦都讲到踏入这个鼠患的高峰的夏天将会有机会再现大鼠无形肝炎，连同正正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夹击，香港真的担心会沦为这个疫城。 商疫的疫是这样来的。 咁啊，听下点解啦？嗱，有议员就讲到啦，内地已经针对咧鼠患问题提高警觉，但系政府仍然就未醒觉。嗱，当中最令人发指嘅咧就系呢个自欺欺人嘅鼠患指数啦。究竟点样去计算嘅咧？嗱，原来呢个鼠患指数嘅计算咧，就系观察啊各监测站放置嘅鼠痢，即系鱼痢嘅痢吓，鼠痢咧被咬嘅情况而定噶。但系其实有关嘅鼠痢咧就系密封包装，根本咧就系冇办法吸引到老鼠嘅。 即系冇气味啊！ 系咯， 咁可能个垃圾桶嗰啲仲吸引啊！ 你俾嘢老鼠食，你都要俾佢闻到先得噶。 系啦，咁啊，变相营造咗呢个鼠患不活跃嘅情况，令到鼠患指数其实一直以嚟都系被低估噶。亦都批评咧，就系话啦，大鼠无形肝炎有机会喺夏天系重临噶，恐怕真系咧无法再应付大型嘅鼠疫。咁到时有冇高官需要人头落地向市民交代咧？吓，呢啲系议员嘅佢哋嘅用词啦。好啦，咁至于呢个好得意，原来有一个咧叫做香港虫害管理学会啊，佢嘅主席咧就批评啦，政府长期咧就系打击鼠疫鼠患不足噶，咁啊食物卫生环境署咧就利用一啲外判商去灭鼠，但系未有效咁样咧系监察啦外判商嘅工作，鼠痢咧放置马虎，后巷积水又潮湿，鼠痢嘅药效亦都消退得快，根本就无法灭鼠嘅。咁佢哋就建议咧政府要成立一个地区灭鼠独立监察小组去监控咧呢个外判商嘅灭鼠工作。好，咁啊睇翻咧，过去两年呢个指数都惊惊地吓。2018-2019年啊，就系讲到咧呢一个鼠患最严重嘅地区。原来咧，2019年先睇翻啦，全年嘅指数大约系4.2%啦。最犀利嘅系湾仔区，占11.7%。观塘区排第二，九龙城、油尖、离岛同埋深水埗区咧，就系即系呢个鼠患比较严重嘅区域嘅排名嚟嘅吓。 都系不分18区啦，大家都要注意啦。 各位市民可以做嘅，希望呢样嘢唔好影响到你，就系、是、如果你掉垃圾出街咧，将佢包好啊。有啲市民可能将个垃圾掉出街咧，仲系滴滴水啊，啲 食物嗰啲嘅菜渣咁，仲係會有機會 冧出嚟。通常會打翻個裂啦， 係啊係啊， 嗰啲垃圾桶啊冚翻個蓋啦， 自己盡量去做一小部分先啦。 好，唔該曬 Heidi， 再睇下嚟自《蘋果日報》方面嘅報導，講到咧就係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早前向法庭提出私人檢控一名交通警警長，去年喺西灣河向兩名少年非法使用槍械，咁啊並槍傷其中一人噶。法院昨日就是批出傳票申請，今日警長將要面對三項的控罪，最嚴重的就是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射擊罪，今日可以判就是終身監禁。咁另一項嘅控罪就係指警長處理槍械而其方式相當可能傷害或危害他人的安全。咁啊，翻查翻當日嘅影片啊，警長曾經用手槍對準身穿白衫嘅受害人 B 嘅左胸位置。咁啊，呢一個嘅控罪最高咧係判刑係監禁七年噶。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原本一首泰妍的 Happy 咧，三月份就系出版噶啦，但系撞啱当时咧泰妍嘅爸爸离开人世啊，所以延迟到今时今日先听到啊。泰妍 Happy， Happy， 啦啦啦 ，Happy， 啦啦啦 ，Happy， 啦啦啦 ，Happy， Happy， Happy。계절이번져와두드린꿈을까그대내귀가에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왔던밤널상상할때마다아무도모르게미소를짓고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咧就系选秀赛而入行嘅，亦都系 Girls Generation 嘅队员啦。今时今日有个人嘅作品，呢个礼拜占第二位，泰妍 Happ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Good morning， 小白同埋 Heidi， hello。 Good morning， 话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今日继续食好嘢、 啊。好啊， 好啊。食一啲哇，系做乜嘢咁嘅咁 Q 字啊？好可爱咁啊！朱乃婷认得吓，今日食黑朱古力系咪？ 好 ，dark chocolate 啊，真系咧系我哋女士们咧好中意噶，近年都因为咧、啊、又唔会肥啦，嗬、嗯、啊个感觉咧又好啊，时尚啊，好啱我哋啊 ，Heidi 嗬， 系啊， 嗯。好中意你咁样，咁嘅声线真系好 sweet 啊！嗯， 朱古力 sweet 啊嘛， 系啊，嗯，嗱咁嘅， 冻咗几度啊呢度？ 咁大效果啊！嗱咁样啦，大家听住，点解介绍大家喺抗疫期间都食下黑朱古力啦？因为呢，我哋喺抗疫嘅过程之中，可能会有好多压力咯。嗯、记唔记得咧？喺早几年咧，咪好兴讲一个名词。叫做嗯，你皮质醇偏高啊， 系啊， 即系你发敏疹嘅时候呢，吓啲人会话你皮质醇偏高呢，咁其实啦，呢、這、一个嘅皮质醇咧，都真系咧会影响我哋嘅心情啊，吓、啊、好似咧增加咗我哋啲压力荷尔蒙咁所以话呢，原来黑朱古力里面咧都含有一种嘅成分啦，系可以帮我哋呢系减少呢一个嘅皮质醇噶噃。亦都可以啦，即系话帮我哋降低嗰个压力啦。咁你话啦，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如果大家咧感觉到有压力嘅时候，啊，不妨咧都攞啲黑朱古力嚟食下，咁系可以咧令到我哋心情都会开朗翻嘅。 我哋买一箱俾彭爷爷啊！ 啊好啊， 系咪箱俾彭仔啊？ 咁就两箱啊，几好喎、啊！咩两箱咧？通常搭。一咩两箱 啊！哎呀，唔识啊， 咁又唔系几好。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冇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你 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啊。由于呢一宗交通意外咧，影响到新界西一带啦，同埋周边嘅交通咧都好挤塞噶。咁先讲翻屯门公路个位置先啊，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即系大榄啦。由于有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就只系封咗第四线啫。咁啊，其余嘅封路咧，即系嗰啲线咧就开翻，只系封咗第四线。咁但系仍然交通瘫痪噶，车龙咧都系长到10公里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啦。咁另外咧一带嘅交通咧都改行晒其他道路，咁最主要啲车咧就改行大榄隧道啊，咁所以所有嘅道路咧去大榄隧道咧都挤塞噶，咁就系包括元朗公路去大榄隧道啦，龙尾就去到泥围。青山公路平山段去大榄隧道，近住妈庙路嗰段咧就开始塞，龙尾排到去唐芳村。咁另外元朗嘅朗业街啦，去翻大榄隧道啦，近住宝业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天福路噶。咁另外啦。周边的青山公路近住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榄。咁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挤塞，龙尾就喺龙日村同埋海皇路啦，近住湖山路。咁另外青田路上翻屯门公路，同埋洪天路、朗天路上元朗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挤塞噶。咁市民咧都系最好咧就考虑使用铁路啊，咁因为周边嘅交通咧都受意外影响，好挤塞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车龙在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那一段车龙就在锦上路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翻去红棉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出，是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在宠物公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即将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日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日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我想找工啊，你有冇好介绍啊？ 啱啦，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啦，佢哋专为15至24岁副学位学历或以下嘅年青人提供各行各业嘅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埋在职培训机会噶。 我睇佢个网页啦，仲话计划会有社工负责帮学员分析事业方向，同埋会帮佢哋去解决喺职场上面遇到嘅问题，好似都几好、啊。 展翅青见计划仲会不定期举办招聘日，唔需要有相关工作经验都可以申请噶。 听落几啱我、啊，等我即刻上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睇下，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9:08啊，吓今日咧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所啊财富管理策略师啊温冠伦新尼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新尼早晨。 早晨 啊！新你睇到咧，今晚美股真系咧唔可以用麻麻地啦，直情用差去形容啊！今日咧，港股方面有冇机会都低开低走咧？ 其实我哋上个月初开始都讲啦，就系、是、港股咧进入咗即系横行区间，我哋见咗就系上个星期初即系、就是、大跌一浸之后咧，跟住又弹翻上嚟，甚至破咗横行区间。但系琴日咧就开始又大跌，咁见到今日夜期咧都跌600多点，咁啊当然系受到即系美国方面大跌嘅影响啦。咁啊，首先我哋要睇翻即系中长远少少嘅，咁好明显就话全球經濟諗住係疫情好少少啦，復甦，再加埋即係特朗普又話唔同嘅州份咧開翻嘅時候，但其實市場上見到個疫情嘅數字都越嚟越多嘅，咁其實代表係咪即係其實之前嘅市係由資金帶動嘅咧？咁所以其實我哋中長線其實都係比較迷茫嘅，係咪好似即係2008年金融海嘯 QE 之後，而家再無限嘅 QE 係咪代表不斷咁會帶嚟上升市咧？咁啊，仲要再觀望嘅，咁啊亦都有啲不穩定因素啊嘛。但只要我睇翻短期就話，美股不断咁破顶，咁啊，其实有啲资金其实话都即系短时间一两个月都赚咗成30-40%，咁点都有啲获利回吐噶啦。咁啊，睇埋即系今日或者下个星期系咪继续喺个下跌趋势咧？所以港股咧就话我觉得仍然系暂时一个大指数区间横行为主，就系、是、升到25,000几又系一个阻力，去到可能23,000-22,000几又系一个支持。所以今日虽然大跌，但系反而可能今日大跌完，下个星期再跌一阵咧，又系买货嘅机会啦。 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啊。今日咧，听众张生咁啊，好彩啊，之前咧抽到呢个网易啊，咁啊，琴日冇走货，咁啊，觉得会继续升，但系点不知迎来美股下跌啦。咁样睇翻网易啦，都啊，网易啦，都喺美国方面都有挂牌呢啲中概股啦。咁啊，你会点样建议张生去操作呢一只股份咧？新年。 首先恭喜佢啦！如果琴日嘅话，即都有7-8%嘅利润嘅，但系都要睇翻即系投资者嘅心态，究竟你系用基本面中长线睇好网易呢间公司？始终即系网易系第二上市嘅嘛，佢同美团唔一样。美团因为个限制比较少，第二上市咧好多基金啊或者系港股通啊系买得比较少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话同样睇中长线嘅话咧，我宁愿睇美团会好过系即系网易嘅。除非是即系今次呢几日大跌市，即系网易跌到某个价值区间咧，先作分段中长期配置好嘅。至于短线嘅话咧，如果真系见到例如啲分钟图啊，或者系即系跌穿招股价咧，宁愿系先走先，因为其实佢都系科技板块嘅股份噶嘛。如果 Nasdaq 相关股份都大跌嘅话，咁其实可能有一段嘅跌浪嘅。 咁啊，所以阿张生就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所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李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晒新李，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晒，拜拜。 拜拜。 快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哇！啱啱聽完呢一個嘅財經分析咧，好多啲數字啦，係咪？咁啊，跟住落嚟都有一啲數字咧，要大家記一記啊。 係乜嘢？ 就係嗰組數字啊，1872388， 打嚟神光 morning call 啦，當然要。 係啊，因為咧就下個星期都有好多良辰吉日咧，係準備俾大家咧就可以 book 翻個好日子，就做呢個點唱嘅。咁啊， 全部啲學生都復課啦，下個星期應該係 除咗嗰啲 A1 K1 K2 啊， 咁所以咧，啲媽咪可以得閒啲啦，朝早可能送咗翻學之後可以打嚟啦。 Heidi， 我聞説啲國際學校提早放暑假添，係嘛？ 其實係啊，有啲國際學校已經正式踏入暑假啦。 Summer time， 二台 summer fun 咁樣係嘛？ 人哋嗰邊先。 我家的小朋友都是正式暑假了、其實 人家才啱啱下個禮拜等開學你放暑假已經 International School 不理什麼都好總之呢你覺得呢、下個星期的日子啱使的可以呢是想做一個點唱呢現在打電話來是啦隨便揀日子18723881872388呢就接聽電話的呢沒得揀是得小白一個 而已但是小白勁啊佢可以隔空翻鄉下，福岡上演到福岡係佢主場館嚟噶嘛，係、啊， 福岡小王子 係啦、今日我哋消失的地圖都係講有關福岡嘅一個， 但福岡就唔係唔係佢個城市喎，好似話去啲外島喎、 係咩？哦，咁我哋又一齊聽 下 晨光第一線， 同你追蹤地球上每個角落，體驗旅遊新樂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圖。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啊，消失的地图入边咧，我哋又揾嚟一位咧就系旅游写作人啊 ，Boris 上到上嚟啦。 系大家好， 你好啊，第一次咧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咁啊介绍一啲嘅旅游景点俾我哋啊吓，咁啊今日咧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有冇预备到啲正嘅地方俾我哋一班嘅听众咧准备定呢一个就系、是、迟啲疫情完咗啦啊，有啲咩地方我哋可以去玩下嗰啲待定先系列呢、這个可以系 咁我谂大家都。大部分人都鍾意去日本啦咁所以我今次都会介绍日本嘅、 哦。日本边啊 福冈啦。 哎呀福冈食正我条水喎。 係啊我就知你鍾意福冈。 係啊我仲係福冈大使嚟㗎。係啊。 係啊咁好啊。因为我哋去福冈通常会去一日就上北九州啦一日落去楼下南边少少嘅太宰府。咁、今次我就想讲少少大家日本人同埋香港人都鍾意猫咁我去咗个猫岛。 哦喺福冈嘅猫岛。 係啦、 日本都几多呢一类型譬如兔仔岛啊 係啊 猫仔岛啊呢啲咁即係除咗係九州之外呢其他地方都有。 係啊係啊咁其实福冈仲要其实有两个嘅，咁、我去咗其中一个，因为嗰个咧就比较近翻福冈市，可以直接搭 搭船 就过好去啦， 系啦，搭船耐唔耐啊？喺嗰度 唔耐，其实十几分钟就到噶啦， 哦， 系啦，咁啊，不过就通常都系周末就会好啲咧，班次密啲啲船， 吓、 咁同埋其实你可以由福冈博多站，你可以搭嗰啲西铁，去到新宫嗰边咧就。已經可以再搭船就過去啦。 好啦，嗱咁啊，真係有呢一個嘅貓島啦，咁啊都係搭船或者加埋鐵路咧就可以去到啦。咁但係貓島上面都係睇貓啦，有啲咩咁特別咧？呢、這個貓上面 呢、這個島咧，其實最特別咧，其實就反而係同韓國有關嘅，因為以前啲韓國大使咧就會過到嚟呢度停一停，先至再入去福岡嘅。咁啊，所以咧又留咗好多啲韓國市集嗰啲遺址喺度嘅， 哦， 係啦，咁啊，跟住貓咧，其實咧就主要都係圍繞翻喺個碼頭附近好多貓啦，咁啊，同埋佢哋因為全部都應該係有人養嘅，或者有人放養嘅，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帶糧食落去啦， 哦， 係啊，咁但係咧佢哋見慣人咧，所以你見到佢咧就可以摸下佢都冇乜所謂嘅， 同埋佢會過嚟問你攞嘢食，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如果你身上面冇嘢食嘅，咁佢會唔會？需唔需要留意住佢会唔会攻击你啊？咁样嗰啲情况咧？ 啊，冇啊，佢通常都系行埋嚟，跟住磨你两下，喺、你脚罅度行几转啊。系啊，就算 cool 啲嗰啲，佢都会望住你，你俾佢摸下，摸下佢都冇乜问题。 咁啊都几特别啦。你个猫岛有冇话大概佢嗰个面积几大啊？去到嘅时候咧，用几耐嘅时间喺呢个猫岛上边都几 OK 嘅咁样咧？ 其实咧，我上次去咧就朝头早到，大概十点到就去到岛啦。咁啊，个岛除咗面积唔系好大，你其实行两个钟到咧就环岛噶，可以 即系细过长洲噶啦。 系啊，细过长洲噶啦，你跑可能一个钟已经搞掂晒噶啦。咁但系除咗猫之外，其实佢沿岸咧都有啲景点可以睇嘅。佢仲有一个叫做眼镜岩嘅 眼镜岩。 系啊，就即是一个三角形，但下边就穿咗个窿嘅。咁因为系经嗰啲海浪冲击啦，咁所以会下边有个窿。咁如果你喺环岛行咧，可以好多角度望到，因为其实嗰、那个窿咧，其实你唔同角度行咧，你都见到佢个变化嘅。如果你有时间或者仲要撞正好天咧。仲可以影埋日落添， 哦，可以喺个窿嗰度影翻出嚟个太阳， 系啊系啊， 又系呢啲嘅摄影方法， 系啊，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系啊。 嗱，咁啊，猫岛上面都当然系有猫啦。咁啊，虽然嗰、那个叫做地方就唔系好大，咁但系都有啲嘅遗迹可以睇嘅、 嗯。 但有冇啲特别嘅地方我哋可以注意一下，一定即系唔可以 miss 嘅咧？ 旅游中心嗰度咧，佢有啲 postcard， 如果你真系发觉，我影得唔靓，或者可能啲猫 可能一晒啲猫会走翻晒入去室内位有阴影嘅，即系有啲瓦遮头地方唔系咁，即系可能要唞下嗰时候，发觉哎，我又影相唔靓，咁不如去嗰、那个旅游中心嗰度买下佢啲 postcard 啦。咁同埋隔篱咧，佢有间食肆处嘅， 系 咁嗰啲都系因为嗰度其实系主要养蚝啦，同埋打鱼嘅地方，其实都一个渔港嚟噶。咁啊，所以咧你可以试下食佢哋嗰啲即日。捉翻嚟嗰啲魚嘅刺身， 係蠔都得啦，福岡嘅蠔咧，咁啊位於呢、這個北九州灣嘅蠔啦，其實咧都係日本其中一種出名嘅品種嘅蠔嚟嘅，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嚇。 因為我諗行兩個鐘當行家樂徑咁樣，好快已經行完，即係可以好輕鬆咁行啦，又可以睇下風景啦。咁跟住玩貓，可能你玩一個鐘又好，玩 影下貓， 影下貓係啊，因為其實除咗碼頭附近有貓，其實我好得意，我去到嗰、那個有个韩国大使的石虫呢，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这只猫在 这 里。所以很多地方你都会有些惊喜，突然间咦，有只猫站在这里。 你刚才都说到它上面有些好像家乐径这样的山道，是不是整条道路都是有狼狼又会猫走出来这样？ 山道就高一点，所以未必会全部都有猫，但是沿海那些呢就间不知都会见到有些猫。 那些猫追吹海风。 佢哋就會開心一下咯，見到佢哋永遠都係懶洋洋咁攤咗喺度，咁啊任你摸冇乜所謂咁樣。 都幾好啊嚇！好啦，去完呢個貓島之外，福岡仲有好多地方嘅喎。如果我哋要去多一個地方，有啲咩值得推介咧？ 另外仲有一個島啦，而家就比較 古靈島， 係啊，能古島啦，而家就比較開始 hit 翻啦，又再。咁因為我上次，因為其實喺嗰個島咧，其實係好似類似一個 garden 形式咁樣嘅。你可以睇到好多花， 入面有一個 Island Park 嘛。 係啊，咁所以咧，佢係人工種植咧，咁會經四季會換下少少花嘅。咁啊，唔變嘅花咧就通常都係油菜花啦，加埋櫻花啦。咁所以我上次去嗰陣時咧，就啱啱好係三月尾四月頭。咁下面就開滿曬黃色油菜花，上面就係櫻花。跟住仲要望住个海，咁啊，嗰个感觉就好靓嘅。 能古岛咧都系近呢几年咧，系喺日本咧都 hit 得几犀利嘅一个岛嚟。 系啊， 同埋佢有好多关于日本嘅，譬如电视台做啲统计咧，即系喺日本算日本嘅十大必去嘅岛咧，能古岛咧都系榜上有名。咁大家都可以参照一下。同埋佢咧入边除咗譬如头先阿 Boris 讲嗰啲花嗰啲之外啦，佢嗰个 Island Park 咧，佢入边仲有好多唔同古式嘅日本玩乐嘅设施，你中意陶瓷烧又有，你中意一啲日本传统嘅游戏啊，譬如系踩高桥啊，呢啲咧佢都有齐晒。 佢有条街系专系咁样嘅形式噶嘛？我仲上次去嗰阵时系见到有啲cosplayer 咧喺嗰度影相， 扮将军嘅， 系冇错，真系扮将军。 我仔都喺嗰度扮过将军啊，所以好开心啊！那个岛系真系唔错，即系特别系香港人咧，去到嘅时候，即系揾到一啲我哋细个认识嘅日本嘅风情咧，可以喺嗰度咧就体会得到嘅吓。喂，食物方面，能古岛有冇啲好介绍咧？ 食物方面，如果你中意食啲特色嘅，因为咧其实嗰个都热热地嘅，咁我去嗰啲血橙都几出名嘅。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佢有好多 product 咧都系围绕住啲橙啊、柠檬啊嗰类嘅生果整出嚟嘅饮品啊。干即系嗰啲血橙干啊，或者袋袋血橙都有得卖嘅。 系啊。血橙咧，日本其他地方有啲地方都会有嘅，但能古岛就系其中一个咧，都几出名血橙嘅地方。咁啊，望落去嗰个颜色咧都几鲜红， 好鲜红色嘅，系啊 ，呢个都几特别啦，大家又可以试一试。同埋佢岛上面咧都有几多和牛嘅食品嘅，例如系和牛汉堡啦，或者系和食嘅和牛啦，即系佢帮你做咗烧啦，系啦，呢啲咧我觉得喺岛上边咧都系一个几好嘅体会。咁你去到嘅时候休息一下。轻松下，又有啲美食喺度，又有千秋传统，喺棵树下低嘅， 系啊，树下边有千秋， 千秋系啦，咁又可以写下香港人最中意写咁咧，就写祈福，系啦，唔系祈福党啊，喺个木板上面写下，有啲咩祝愿啊，咁又可以喺嗰度写下，几悠闲嘅，咁喺福冈真系搭船。 系啊， 十分钟就 十分钟好快就去到啦。 咁大家有机会可以睇下日本福冈嘅两个岛啊，猫岛同埋呢个能古岛，系啦。咁今日唔该晒 Boris， 唔该晒你先，拜拜。 拜拜。 你 刻咧，我就要留意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嘉龙村有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第四线封闭系严重挤塞噶，车龙咧系长达八公里，咁龙尾咧就喺智乐花园。另外啦，元朗公路往大榄隧道方向亦都系严重挤塞，车龙长达十二公里，龙尾咧就喺屯门公路近三圣村噶。咁啊，市民咧就可以考虑使用呢个铁路啦。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Beautiful Sunday 玩得好认真。 Dan acara Beautiful Sunday ini menarik loh kalau menurut saya buat kakak yang ada di Hong Kong dan juga buat majikan karena kita di sana banyak topik dan mengenai cerita-cerita menarik yang di Indonesia maupun di Hong Kong dan juga ada lagu dan juga budaya. Jadi ini program untuk menjembatani antara Hong Kong dan Indonesia kalau menurut saya. 星期日朝头早六点到八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夹 Barbie。格先生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晨光追踪三十一， 嗨 ，DJ 海婷， 系啊，彭仔， 我哋又同呢位好朋友通下电话先。 罗启山， 早晨，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朱海婷， 好，今晚星期五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拉屎未啊？头条， 拉屎未？下个礼拜， 拉屎未？哦，即系尾二啦呢一集，今晚 系啊，系啊，系啊， 有冇你啊？ 有啊， 粉墨登场， 系 又扮咩啊？ 呢轮做足啊， 做足咁多集系嘛？ 系啊系啊， 即系告别作咁咯，当系咪？ 系啊系啊， 真系衰， 适应啊之后啊， 系咯， 系哦，哎呀，咁冷淡噶你， 咁你想呢啲嘢我惯咗啦， 搏我咯。 我都惯咗适应呢样嘢 嘅，唔系会有下一个舞台等紧你嘅，我绝对相信。 啊好啊， 系嘛啊，冇系有冇冇嘛？喂，咁我就谂下，咁啊今晚咧睇完头条新闻之后咧，就睇下呢样嘢啦。唉，日常八点半啊，拣样大家最关心嘅先啦。 咩咧？ 就系、是、嗱，今年咧嗰、那个绿色炸弹咧就迟咗寄俾大家噶， 六 月一号系啦。但一般打工仔咧就要七月二号或之前咧交报税表喎、 嗯。 哇，即系其实都几赶，因为如果你话有多啲嘢填啊， 嗯、 你唔好讲咩啦吓，即系譬如你话你有啲咩捐献啊，或者又拿供楼啊嗰啲嘢咧， 你做乜净系讲我啊？ 喺手上边咧攞晒，即系集齐咗咧咁样。 系。 因为有好多嘅即系宗教团体咧，你又做呢个奉献嗰啲咧， 佢迟啲先寄翻翻嚟俾你啊！ 晒工咧，唔知寄唔寄得切俾你啊？ 咁睇下你平时嘅 filing 自己做得好唔好？ 系啊，咁税务主任都系抽样噶嘛，抽中咗你，你咪攞晒文件出嚟咯， 系咪先？喂，咁另外咯，咁啊去到咧呢个晚上啊，九点半。 咁请问头先讲个税嗰个同今晚嘅节目有咩关系啊？ 哦。今晚咧就會教大家點樣報税咧，同埋方法咯。 原來係假， 明 啦， 明啦啲嘢，跟住咧唔敢講咁白啊。係啊， 還有什麼啊？ 係啊，咁啊去到呢一個咧就係九點半啦，零距離科叫大千曬之黑頭鵪喎。吓咁啊！而家有种雀仔咧叫黑头鵪啊，咁佢喺呢个鸥，其实佢冇咩特别嘅，佢只不过个头上面有只黑头发一撇咁样咧，即系有啲似系 Donald Trump 嗰度系黑头一撇咁样嘅。吓咁佢喺欧洲咧就有几千万只噶啦，但系佢好奇怪嘅，佢咧就即系发展出咧唔同嘅迁徙行为嘅， 系禽鸟嚟噶嘛？系咪啊？ 吓系啊， 飞鸟 雀仔嚟噶， 系。 咁佢咧就每年咧都會飛去唔同嘅地方過冬，但有啲咧就會飛去呢一個地中海東部，有啲咧就會飛去呢一個咧東非東過冬。咁、但係最特別喎，而家咧有第三種遷徙策略喎。 係點啊？ 係啦，嗱，應該你飛去啲暖嘅地方係咪先？ 嗯， 佢哋反而咧就向北飛喎。 哦，即係可能係避咗個炎夏咁樣。 唔係 啊，過冬 嘅時候佢再飛去凍嘅地方。 哇！喂，呢、這個係咪側面反應咧？真係氣候暖化。 唔知啊，咁总之原来佢哋呢话即係虽然咁细嘅雀仔呢，但佢哋嗰个嘅导航系统呢非常精密㗎、而且都系遗传㗎，即係如果佢阿爸阿妈喺边度出世呢，佢就会飞去边一度㗎。 哦，咁样。 係啊，咁去到11点呢、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啦。 又点呢？ 叫做乜咁蛋白。 你讲多次。 做乜咁蛋白啊？蛋白即个蛋白啊。 唔系蛋白，系蛋白。 就会讲蛋白質嘅咁樣，通常咧，譬如啲女士都會諗下，有啲咩補充劑啊，保護翻啲皮膚啲蛋白質啊， 內服內膚啊， 個膠原啊咁樣。但係咧，科學家咧就想睇下、究竟啲蛋白質咧，即係對呢個 DNA 有咩影響咧？嚇、即係帶俾我哋啲咩遺傳信息咧？咁樣今晚就去睇下啦。 好多謝曬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今朝早先后发生两宗交通意外，其中朝早六点几在屯门近小榄上斜位置的意外，涉及两架中型货车，有车漏出液体，需要时间清理。两车的司机都受到轻伤，送往屯门医院治理。另一宗意外发生在大约7:40，地点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涉及一架巴士和私家车。警方说私家车事后离开现场。美国财长努钦表示，可能考虑限制美国资本经香港流动，以回应北京在香港订立港区国安法。努钦表示，正是研究透过由金监管机构组成的资本市场工作小组推出措施，对港区国安法作各种回应，包括可能限制美国资本经香港市场流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要求有关工作小组60日内提出行动建议，提出如何加强审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账目，以保障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努钦说，工作小组将会审议在美国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问题，并且提供一份详细报告。他不想预先判断报告内容，但是强调会提出各种建议。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宗是北京的本土病例，患者是西城区一名52岁男子，星期三因为发烧到诊所求医，其后确诊。他是当地一间小学的学生家长，校方说已经安排相关学生在内的同班同学以及接触过的教职员在屋企观察。新增的另外6宗病例都是由境外输入，上海有5宗，福建1宗，再多1宗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83,064人确诊，4,634人死亡，78,300多人康复出院。美股大幅下挫，市场忧虑美国重启经济可能会爆发第二波疫情，加上联储局结束两日议息会议，并且发布经济展望，预料今年经济收缩6.5%，又预计至到2022年底，息率将会维持在接近零水平。主席鲍威尔指出，复苏之路仍然漫长，增添市场对经济复苏步伐的忧虑。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急升近48%，是近3个月以来最大单日升幅。 道瓊斯指數開市即急跌超過700點，其後擴大跌幅並且失守26000點，最多急射1907點，最終收市下挫1861點，報25128點，跌幅大約 7%。美股三大指數都創下三月大跌市以來最大單日跌幅。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有驟雨，星期日天氣轉壞，風勢頗大和有狂風驟雨，下星期一和二仍然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 71%。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939點，跌540點，總成交金額95億8000多萬。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4点，跌1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4.4跌8.2，阿里巴巴208.8跌4.2，康宁杰瑞制药系报17.4升2毫。美团点评162.6跌2蚊，小米集团12.4毫6跌3毫4，中国平安79.4跌1.7，FIE南方恒指报7.3毫1，系升2毫8仙半。中芯国际18.6毫4跌1毫4，港交所289.6跌4.8，友邦保险70.1系跌1.2毫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74，瑞士法郎0.945，加元1.365，人民幣7.084，英磅對美元1.255，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68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日經平均指數報22006點，係跌464點。港金現價報1597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5.67美元，賣出1727.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啊，最挤塞嘅地方啊，喺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咁第四线咧系封闭噶，严重挤塞啊！而家车龙长达8公里啊，龙尾咧去到智乐花园噶，咁元朗公路去翻大榄隧道方向咧都系严重挤塞，车龙就12公里咁长啊，龙尾去到黄珠路对出，咁而家新界西咧多条嘅道路咧都系受到影响噶，包括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加龙村；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噶。咁青田路上翻去屯门公路啦，同埋红天路、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嘅支路都系挤塞。咁喺元朗嘅朗业街去翻大榄隧道，近住宝业街一段挤塞，龙尾过晒宏达路去到天福路噶。咁青山公路嘅平山段去翻大榄隧道，近住妈庙路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灰沙围对出。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屯兴路噶。咁市民请你考虑咧使用铁路啦。重复多次，因为好挤塞噶，就系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咁第四线系封闭，严重挤塞啊！车龙长达8公里噶，去到智乐花园。咁另外元朗公路去翻大榄隧道方向咧，都系严重挤塞，龙尾就12公里咁长啦，排到去黄珠路对出。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加龙村；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龙日村；青田路上翻去屯门公路啦，同埋红天路、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嘅支路就挤塞；元朗嘅朗业街去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宝业街一段挤塞，龙尾过晒宏达路去到天福路啦；青山公路嘅平山段去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妈庙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灰沙围；咁青沙公路嘅青山湾段。 段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屯兴路。青轮路啊，来回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都系挤塞，咁市民请你考虑使用铁路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元朗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就系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路隧道的将军路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回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回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系 Lisa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新闻份，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不是 Lazy Lion， 我是彭仔程振鹏。咪睇我话人懒懒闲，讲到 DJ 寻开心办法，又点会冇我份？早上同管理层保持几米距离，减低 workload 风险，避免同电台 DJ 中午聚餐，提高荷包抗跌力。放工后避免去俾人多认出嘅地方，杜绝流言蜚语话吞扑。以上呢啲 DJ 寻开心消息，系得我彭仔程振鹏知识。 好，晨光第一线睇翻到， 早晨早晨， 冇人偷懒嘅呢度。 Hello， 即刻报一报。 我哋冇 Lazy 啊， 冇 Lazy 喺度啊，我哋有 Happy Lion 啊 ，Happy Lion 啊。咁啊，勤力嘅员工有小白啊，有阿 O 啊， yeah， 有朱海婷啊，有我彭仔响树嘅。咁啊，我哋咧就系呢轮玩二台大兜乱啊，啲主持 系。 今日星期五，我的享乐时代咧就揾咗个人妻翻嚟。 哇！ 系啦，佢系黄天怡， 佢系上年嘅人妻啊，系啊，初手人妻， 初归新抱， 系啊，落地鞋儿，接咗个鞋具先，系啊。不过依家都学识好多嘢，又会喺屋企煮下饭仔噶，同阿先生咁啊，开心啊吓、 你知咁多嘢嘅咩？ 哦，咁佢会摆上社交平台同我哋分享噶嘛？ 你知人哋闺房落嘅咩？ 我冇讲， 喂，好多小朋友听噶呢个时段。嗰啲嘢留翻啲成人嘢，留翻風騷快活人啦。 係咯， 我哋咪後傾先。 好，而家交阿黃天怡出嚟先。嚇！ 晨光第一線，我的享樂時代。 晨光第一線的我的享樂時代，今個禮拜五咧，我哋又揾嚟咧其他節目的主持人咧，就加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佢哋嘅享樂時代係點樣嘅，即係偷探一下，成日都我哋自己咩？ 係啊，多啲享樂經驗梗係好啲啦。 好啦，而家直播室咧有我彭仔程振鹏，亦都有阿 Barbie 林慧。 係啊， 咁我哋請嚟嘅咧就係晏晝時分咧五點到七點嘅 Give Me Five 嘅台柱天怡。 好啦。Hello， 彭爷， 你好啊， 两位， 喂，平常呢个真实嘅生活当中咧，阿天怡起身未啊？即系十点前。 起身， 我哋有咁早起身咩？ 我有咁早起身噶。 煮早餐俾老爷奶奶食啊？ 唔系啊， 唔系啊，唔系，冇 喂猫，系咪喂猫？ 系啊，唔提全嘅，系啊，我又唔记得啦。哎呀，不知者不罪。系 唔紧要， 喂猫啊，喂猫啊。 屋企唔兴食早餐嘅，放心我哋。 好好好。 唔系啊，系啊。因為我唔想咁夜瞓，就唯有早啲起身咯。 哦， 係啊， 都好嘅。 係，同埋唔知點解好得意嘅喎。我有陣時間唔時啦嚇， 係 真係間唔時咧，我啲工作係真係會早到咁嘅 喎。哦， 所以我有時揸車會聽到你哋做節目。 咁就好啦。咁啊嗱，你咧可以早啲啊聽晨光第一線，咁我哋咧又晏啲收工。 係啦。 咁又聽埋呢個 Give Me Five 啦。 咁啊 perfect 啦。 咁啊今日咧星期五咧就我哋介紹一下啲享樂嘅活動啊，或者飲飲食食咁啦。咁我知道。天儿咧，平时喺咧 Give Me Five 咧都好多分享噶啦。咁有冇啲我哋可以温故知新又好，或者系亦都让我哋啲晨光嘅听众都听下。 其实咧有一次咧去日本嘅时候咧，有一次经历咧，我觉得系好得意嘅，就系去食呢一个天妇罗之神。 哇！ 因为咧话日本咧即系啦， 日本边个城市先？ 喺东京嘅，都系东 京 嘅，系啦。咁咧，天妇罗之神咧，佢就叫做早月女节哉咁样啦。咁佢而家真。女唔系男人嚟嘅，我咩谂？ 系，因为我听 有个女字啊， 系冇错， 系男人嚟嘅，同埋佢系一个好似真系叔叔伯伯嘅年纪嚟嘅， 即系大叔年纪， 有翻唔少资历嗰啲。 系啦，佢大叔。就是因为呢他差不多一生都是在那里做天妇罗。 哦。 即是我知道一个这样的 background 的。同埋真的真是 但你家里会知道的你看书的。 其实他很出名的啦出名到、即是你其实上网一打你就会找到他的啦这样。是啦。咁我就试过去日本的时候呢就真的去拜会他啦叫做。咁呢就 book 了食 lunch 这样啦。咁呢那次经历很得意呢是因为呢入到去呢成件事是很严肃的。 是啊。 是啊因为。 真是不欢乐的。 唔係，都你都會覺得哇，好好食，但係因為咧，唔知係咪因為佢係天婦羅之神啊， 所以點啊？ 你大家都會覺得有一種好似膜拜佢嘅感覺， 即係你有光環嘅， 同埋係絕對唔可以遲到嘅。 哦， 已經講到明係你 咁嚴重啊！ 正情你係差唔多係要早去添嘅， 好似冇 咁咧。我記得我哋一去到嘅時候，其實我哋係絕對冇遲到嘅。但係咧，啲人已經坐低曬咯，即係佢一次過係 serve 一次過 serve 大概可能係講十个人左右嘅咋，但系其余嗰八个你当就已经坐晒喺度，好大压力啦，即系觉得其实 迟到 系啦，系已经系准时或者早到，但系因为已经系最迟嗰两个坐低， 冇错啦。嗰阵时我四个人，有四个朋友咁样，就已经好惊啦，咁就快啲坐入去食啦。 会唔会一去到就见到阿神喺度噶？ 阿神就喺度煮嘢食，佢落手落脚煮俾你噶，佢喺你面前整噶。 咁你譬如咁迟入嚟嗰啲咧，会唔会见到佢黑面定点咧？ 佢又冇啊，因为佢成程都冇乜太大表情。 哦， 佢又冇， 好酷 嘅，练过噶，我觉得。 咁所以咧，嗱个得意位喺边咧，就系、是、嗱，我唔觉，其实咧。啲嘢食咧，你實之好食噶啦，去天婦羅之神，冇乜意外 嘅求其， 唔係嗰個真係冇乜意外啊，唔係最 食 得講 噶啦， 係啦。但係點解我會特登講話嗰個食嘢氣氛好嚴肅？我覺得最值得講咧，係因為一路食完成餐，我都覺得佢係其實我都覺得整個氣氛係有啲嚴肅嘅，好靜，好似圖書館咁。連我同我隔離啲 friend 都唔係好敢講嘢太大，好細聲，即係哇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 你 好似好驚，淨係聽到佢炸嗰啲聲咯，天婦羅炸嗰啲聲咁樣。但係事後咧。我就將即係呢個經驗啦，就擺咗上社交平台。咁咧，因為佢其實好出名，好多人都試過去食，即係試下佢手藝啦。有一個聽眾咧，係之後咧有 inbox 同我講，我相信佢係聽眾啦。總之係 inbox 同翻我講咧，佢就唔係啊，其實佢係好風趣、好 funny 㗎， 可以嘈得㗎。 即系啊，其实佢系佢冇我讲到咁严肃嘅咯，只不过可能咁啱嗰一日系大家都好静或者， 所以就 有心理压力， 系 啦。咁佢有咩咁 funny 咧？究竟佢就话诶，其实咧天妇罗之神除咗成日喺度谂啲天妇罗点样可以做好啲之外，佢毕生就系将佢嘅功力摆喺度，仲有咧就系佢成日都会话有时间都会谂下女人嘅咁。即系又唔系净系谂天妇罗嘅，有时都会谂下女人嘅咁样，所以话咧佢对女 顧客其實是特別好的。 咁、哦、但你係女人啦、 啊，係啦。咁佢當時真係有一樣嘢印證到係咩咧？我唔知係咪真係特別好啦，係咪真係不嬲嘅規矩啦？但係當時係嘅，就係咧佢有一張 menu， 一張 menu， 因為佢係一個好中意藝術嘅人嚟嘅，佢間鋪入邊都擺咗好多好似藝術品嘅，甚至乎話佢上一層咧係一個小小嘅展覽廳，係佢嘅收藏品嚟嘅，即係佢叫啲人其實係可以早啲嚟就上去睇佢啲收藏品， 即係公主同好咁喎。 係啦，有一啲即係陶瓷啊，或者各類型嘅收藏品啦。咁佢嗰張 menu 咧都係佢自己設計。每一道菜咧，佢都有畫一幅畫咁樣嘅、嗯， 都係佢自己畫㗎。 係啦係啦，聲稱係佢自己畫。我以我所知係啦。咁然之後咧，嗰、那個嘢係俾你留念嘅。咁大概好似一個書籤長方形咁大啦，摺起上嚟之後，跟住佢咧臨尾整曬嘢俾你食之後咧， 簽名。 佢會逐個簽名同埋畫啲嘢上去，親手畫嘅。 咁你嗰張都有畫到？ 有畫㗎，佢畫咗一隻蝦咯，好靚嘅，有佢嘅簽名。 靚蝦， 靚蝦喎。係啦，佢整嘅蝦真係最好食嘅，喺佢嘅，我覺得喺佢天房入邊，蝦真係冇得頂嘅。咁佢就話，但係咧，淨係話俾女士嘅啫。 嚇！咁男士淨係簽名啊？连写都冇写， 我记得好似系咪签名都沒 签名都冇， 争咁远。 我估你主动递俾佢，佢都会签名嘅、啊啊啊。但系总之系啦，逢亲女士佢就会拎嗰个 menu 过嚟、哦，然后佢就会咁样画。 即系如果女士咧、嗯，天怡记得咧，就系、是、似乎系天妇罗之神咧，佢、会主动递俾你。 系啦系啦，关照多啲咁、样。 喂，咁似乎 咁听翻嗰个人 inbox 感觉，我就觉得可能真系、哦， 又有啲道理啊！你吓，即系其实系俾大家咧呃咗，自己互相呃咗，以为佢。讲得嘢啊，好严肃啊，咁、样。 但我觉得呢样几得意嘅，即系你话，即系譬如你出去享乐啦、特别系去一啲自己同文化唔同嘅地方，你嗰种享乐嘅态度，你其实有阵时好惊加诸咗喺人哋地方身上咧，你会唔知 破坏咗， 系啊，得唔得噶？系咪系咪 OK 噶？咁、你会有嗰种即系战战兢兢咁样嘅。咁但系如果即系你过后睇翻，又会觉得系一个几得意嘅经历咁样咯。 我又未试过话咧，真系去慕名啊，即系 冇呢啲噶， 我冇噶，我通常都系行到边就食到边啦。 去旅行都系，你唔会 search 下有咩好食嗰啲嘅咩？ 因为一来咧，通常我都系靠我个同伴啦， 系人哋帮你安排晒， 即系安排咧。 系啊，即系佢话咩我就咩咁啦，费事谂啦嘛。咁啊，二来啊，我又冇乜呢啲咁样嘅兴致咧，要去揾一个那个地方咧最出色啊，或者系 是什么嘅？如果系你话曾经边个明星到访过嗰啲，我可能会摆一下嘅。 某啲限定咯，但系可能系 其实咧初时我都觉得即系其实讲真，如果佢嘅价钱，我唔 exactly 记得个价钱，但系讲真咁，你都估到啦，天妇罗之神唔会好似你街边普通食一间天妇罗咁平噶啦，你佢一定贵啲噶啦。咁其实咧，我以前都因为我咧唔系嗰啲最会投放资源喺食嘢上面嘅人， 即系你唔系嗰啲嘴刁嗰啲啊？ 系啦系啦，其实我可能食普通寿司都已经觉得好 食， 好开心啦！喺日本咁， 我都系， 我都系， 系啦。不过所以咧，可能如果我自己去旅行，我未必舍得使钱食呢啲所谓慕名而去嘅。咁、但系又即系有过呢啲经验之后咧、其实我有阵时谂翻，譬如天妇罗之神又好乜都好，有啲咧系你会觉得啊，人生去拜访一次其实都唔错嘅。系点解？第一就 系 为咗个体验啦，你想一试佢龙与凤啦。 系啊。 第二是諗下，有一個人佢花咗佢畢生，就係講緊可能四五十年嘅精力，就係鑽研嗰一樣嘢。其實我覺得都算 都值得你一去睇啊！ 唔好用到支持咁咩咧，而係我覺得即係啊，你都想見識一下人哋、用咗幾十年鑽研嗰一樣嘢，其實出到嚟會係點嘅咧？咁我都覺得你有機會去嘗試一個人用幾十年做出嚟嘅功力嘅嘢、其實都。 都不枉啊，不枉一行啊， 跑出嚟都几劲啊，真系。 阿芭比要试下啦，咁样。 我都觉得要试下，同埋咧，因为食嘢咧，同你睇个表演又唔同。譬如你话弹咗几十年琴咁样啦，咁你都系净系听啫嘛。咁但系你食，你真系咬得到佢味道，你分享到呢个成果 系咪 啊？系啊，试到呢个真真正正 get 到佢， 系啊，好唔同咯，我觉得。 咁啊好啦，咁我都改变下我呢个旅游嘅习惯，睇下会唔会搵到下一转啲什么之神咁样啦。 先嚟自己上网 search 下搵下先啦，咁。 揾晒啲最劲嗰啲出嚟先， 唔好靠人啊，我靠你咯，天怡。 哦，我又做啲资料喺度，下次俾你啊。 我哋有得去飞先算 啦。系啊， 要有希望，哦、一定会嘅。 好好就咁话吓，咁大家咧多啲留意呢个晨光之余咧，留意啊晏昼五点到七点嘅 Give Me Five 啊， 多 谢晒天怡， 多谢 晒，拜拜。 能承诺一世， 问谁能持续坚毅，未来一天恐怕走错路轨，恒久总不可以估计，从前未享受着迷，逝去的如此珍贵，为何几多昨日已给浪费，才会床前流泪决堤，曾经挽手约定一生一齐，无悔面临绝境天灾包围，不过在那天踏平前路的气势，被一场大雨一场大雪的摧毁，曾经最温暖熟悉的关系，何以未沿着前进那路轨。 嗯，真系好听啦、啊、呢首歌。 啱啱原来阿天儿喺呢只合唱歌入边系得头嗰几句嘅咋？咁得啦，听到呢度得噶。 系啊，中间都有噶。 咩歌啊？咩歌名啊？ 名字叫做《弱势》啊，系广播剧《楼下士多》嘅主题曲嚟嘅。 系咁啊，天儿同许廷铿。咁呢个时候咧，朱海婷有交通消息。 特别嘅交通消息吓，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嘉龙村咧有交通意外，第四线系封闭，严重挤塞噶。龙尾咧就系喺智乐花园。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往大榄隧道方向亦都系严重挤塞，龙尾咧就系喺兆安苑噶。 喂，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邓太早晨， 早晨， 早晨邓太， 欢迎你，晨光 Morning Call。 黐线啊！你系咪群仔啊？ 我梗系啦。 黐线啊！我打俾你啊，你都走开咗，冇办法同我倾偈，人哋好中意你噶嘛。 咁容易同我倾到偈啊？ 开心啊，系咪？ 咁咪系咯，边有咁易噶？ 好啊，群仔，朱开平， 早晨。 系早晨，早晨。 小白，你哋好。 你好啊。 讲漏咗，有冇讲漏咗？ 好啊。我讲咗啦，头先有讲啦。 系 啊， 系啊。 你好。 挂住你啊！ 你挂住我啊！我咁我今日送多一个人同你讲 hello 啊！你快啲讲 hello 啊！ 系啊，佢谂住送埋李斯拉人出嚟讲 hello 啊！系啊，送唔到字， 多谢多谢。同你讲个阿仔， 系 你成日虾小白嘅， 我有讲 有啲咁嘅事咩？ 再讲一次系咪啊？ 有 唔系 成日住阿小白唔俾佢讲嘢，我唔中意。 咁有冇令到你有冇令到你对阿小白更添两分嘅关怀啊？ 情好中意佢啦， 咁咪得咯？我就系想咁啫嘛。 彭爷你要虾我多啲啦， 系啊， 呢个系苦肉计嚟噶， 你即管糟质我啦，彭爷。 喂，但系讲翻你嗰笔先，打嚟点唱系点唱俾边个听啊？ 打俾我点唱俾我女邓女莹，佢星期一生日，都俾人 book 个时间，我冇得播。 哦，系啊，六月十五号生日啦，女女吓，好日子。 咁咪咁都系提早啫。 系啊，而家我提早同你检查咯，冇办法啦。 咦，我好似知道有个德高望重嘅 Auntie 都系。六月十五号生日， 好日子，我妈咪都系嗰日生日嘅。 哎呀，真系巧啦， 生日快乐！ 预祝我妈咪生日快乐先。 阿朱太，恭喜晒！ 真系好。咁啊，阿邓太先，阿邓太有呢个权利同阿女系嘛？ 系 系有啲咩祝福？ 祝佢星期一咧生日快乐，佢结咗婚噶啦，咁希望佢同我丈夫咧白了啦，永远重得，永远相亲相爱，永远平安快乐。 佢结咗婚几耐啊？ 旧年三月结嘅。 哦，新婚嚟噶嘛，都算系。 新婚嚟噶。 满唔满意啊？个女婿？ 非常好。 咁就得啦。 好啊，冇投诉，最紧要冇投诉。 好挂怪，好识晒地， 好幸福啊，邓太你。 咁其实咧，你个女生日咧，你个女婿系要多谢你请翻你食饭噶，邓太，因为你咁生个咁好嘅女俾佢，嗱识做啦，女婿吓。 系啊， 系讲啱喎。 哇，你睇下邓太系咁笑就知道啊，开心啦。 我啲口水嗲嗲喺度啦。喂，咁啊，点首好歌嚟听下咧？ 点首咧就漫步人生路啦，佢哋慢慢两个咁相去行下啦。 好啊， 意外地一生一世， 多谢你，邓太， 好， 拜 拜， 拜 拜。 君的漫步人生路，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是啊， 邓太点给大家听， 特别是塞车的时候听，是吧？你想 我最喜欢他的唱腔，在你身边，是要这唱才有味道的。 是啊， 在你身边不行的，在你身边。下个礼拜见， 好，拜拜。